400宗病例，累计13500宗确诊。大阪府新增719人感染，是历来星期一的最高。总确诊人数累计68691人，多4人不治，总数1273人死亡。泰国多1390人确诊，略低于昨日，至今43000几宗确诊，多3人不治，累计104人死亡。在首都曼谷，当局加紧设立临时医院，增加床位，收治轻症患者，以减少医疗体系的负担。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106点，升136点，总成交150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477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14117点，升397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27蚊，跌5蚊；阿里巴巴232蚊，跌3.6；美团289.2，跌1蚊；小米集团26.6，升5.5；港交所479.6，升12.6；吉利汽车22.85，升1.05；比亚迪股份184.6，升8.4。中国移动52.1升9毫，盈富基金29.38升1.4，信宇光学科技194.6升9.6。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7，英镑10.784，瑞士法郎8.496，澳元6.046，加元6.227，新西兰元5.59，欧元9.347，每百日元对港元7.1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779，日经平均指数报29685点，升2点。港金现价报16560蚊，比上日收市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3美元，卖出1787.81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万兆湾仔支路都分别多车嘅。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啲。咁另外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温思劳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的交通都比较繁忙少少嘅。港岛半山、卑利士道同埋柏道近住列堤顿道落山方向咧，而家交通比较繁忙少少噶。九龙方面啦，沿住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九龙塘段多车嘅，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咧，就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到沙埔道嗰段咧，就比较多车。油麻地卫理道部分路段因为有啲紧急嘅水管工程啊。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安全车速报告有新蒲岗彩虹道着陆街去旺角，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日落嘅时间系下昼嘅6:45。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0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 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哇，佢系电视演员，又系电影演员，仲系武术指导，而且仲系一名专业赛车手，曾经代表香港出战澳门大赛车。哇，系咪要哇大声啲先？ 嘿，十岁啦！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何亨， 仲有我伟廉， 守孝老成。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97年嗰样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闹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4月19号星期一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由于欧嘉伦有事在身啊，咁所以咧佢听日咧先至会主持自由风，自由风啊。咁今日嘅节目咧就由陆宇光为大家主持啊。咁讲一讲咧就系本港嘅新冠肺炎疫情先。咁见到咧就系截至寻晚嘅12点啦，咁啊香港咧就系新增咗12宗新型肺炎嘅确诊个案啊。咁其中咧就系11宗咧系输入个案，一个咧就系一个同屯门啊友爱村爱辉楼相关嘅一个本地个案嚟噶。咁而今日咧都发现咗一宗初步嘅个案啦，咁就系一个将军澳嘅幼稚园老师嚟噶，咁啊一个初步确诊嘅个案。不过咧就呢两日咧就系社会嘅焦点咧都落喺咧就系早两日所公布嘅2宗吓验出咗系变种病毒嘅一啲个案吓。咁首先咧就系政府喺星期六嘅时候咧就系公布咗一宗咧就系源头不明嘅确诊个案，咁并且咧验出咧呢位嘅患者咧佢系带有变种嘅N501Y 的病毒，现在 CT 值是介乎15至17，代表着病毒量都是颇高的。看回这名人士是一名29岁的男子，是印度裔的，拿着香港身份证，他就杜拜就搭飞机来香港，看到他就是在飞到来香港之后其实都是做了21日的酒店检疫的，其实就3次都是验出病毒检测是阴性。咁啊，之後咧就係佢喺3月19号嚟到香港啦，至到4月8号完成檢疫之後咧，就去到喺佐敦一個百家士大廈嘅單位咧去到居住噶。去到後尾咧，咁佢就希望咧係再做一次嘅檢測咧，就驗出係陽性，咁兼且咧係帶有變種嘅病毒噶。咁之後咧，星期日嘅時候咧，衛生防護中心亦都係公布咗一名咧就係同佢有關聯嘅一個個案啦。咁就佢根據報道咧，就係佢喺佐敦嘅同住嘅女朋友啊，嚇咁啊31歲。咁咧就係亦都見到咧，佢係喺中環嘅雲咸街咧，雲咸街啊嚇，中央 昌广场一个诊所那里就是做职员的。咁见到呢两名人士呢所到的地方呢都已经是纳入了强制检测的范围啦。咁而且呢他们所处的大厦，即是讲紧佐敦的百家士大厦啦。咁早前呢已经是进行了一个围封强检啊。咁就见到呢政府就是去当就住当地的一些大概八十名的居民呢就进行了围封强检啦。就未有发现呢就是有新增的确诊个案的。咁而呢就是刚才讲啦，就是第一位验到有变种病毒的本地个案呢是那位印度裔的男士呢。咁其实呢在他完成了酒店检疫之后呢这段期间呢都试过去不同的地方的，包括是佐敦区啦、尖沙咀啦以至长洲等等呢都是呢去过的。咁所以呢就都有好多地方呢就是纳入了嘅强制检测啦。咁包括呢就是譬如话是海港城啦，咁寻日呢都见到政府是发出了一个强检的公告啊。咁就是话呢就是4月11号、去过呢海港城的人士啊，包括是员工啦同埋访客都好啦 ,4 月11号去过的话呢都是要接受强制检测的。咁而呢佢呢都喺4月14号嘅时候呢就搭过船呢去长洲嗰度食饭啦。咁所以呢就长洲嗰相关嘅一个餐厅啦，咁你都需要接受强制检测啦。而呢就喺4月14号呢就曾经去过中环5号码头啦，长洲渡轮码头啦，以至到呢係搭过来往中环至长洲渡轮航线嘅人士呢都要呢係喺今日或者之前呢就係要接受强制检测嘅。咁而至于呢头先都讲啦，咁就係第二位的个案呢就是女士啦，咁就在呢个嘅中环中央广场工作啦，咁所以呢政府亦都将呢中央广场啊就是讲緊3月29号至到4月18号身处过中央广场嘅人士啦，包括係员工啦同埋访客呢都要喺呢听日或者之前呢係接受强制检测㗎。咁好啦，讲完咁多呢啲强制检测令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影响到呢，即係大家有冇话4月11号去过海港城呢，又或者是早一段期间去过中环的中央广场呢，又或者是即是都曾经在4月14号就是搭过来往长洲的渡轮呢，会不会受到影响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 1872311跟我们一起倾下呢你怎样看今次的一个个案同埋检测令的。咁同埋呢就是都见到今日啦，因为呢都政府呢在海港城出面的码头呢都是设了一个流动的检测站，所以今日见到呢一些新闻片段都见到呢好多人呢就排队呢去到做这个病毒检测。咁大家又点睇呢，欢迎打嚟1872311。咁而另一边厢呢，因为都早前呢係政府係更新咗呢个航班嘅熔断机制啦。咁所以呢寻日嘅时候政府就宣布啦，就将就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賓實施地區性的航班熔斷機制，今就聽日開始就禁止所有由這些地區飛來香港的民航客機著陸香港14日，並且就將這些地區就列入極高風險的指明地區，限制這些曾經在這些地區逗留過的人士來到香港，熔斷期就是14日的。咁大家聽到啦，咁就係熔斷嘅地區啦，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同埋菲律賓啦，當然都好影響到某一啲嘅人士咧嚟到香港啦。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外佣啦，因為咧外佣方面咧都好多嘅香港嘅家庭咧會聘請嚟自菲律賓嘅外籍傭工啊，咁啊呢個熔斷嘅機制又會唔會影響大家嘅一啲聘請外佣嘅一啲進度咧？如果有啲咁嘅個案嘅，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this i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我哋冷笑英文可以点样讲？即系点讲啊？即系好似嗰种笑法，尤其是系去表现到一种鄙视啦、不屑啦、藐视嘅态度嘅一种笑声。我哋英文咧，我哋可以用 sneer 呢个字 ，S-N-E-E-R。OK， 我哋话 to sneer at somebody 就系咧系面向住对住某个人冷笑，或者我去 sneer at 有啲嘢都得嘅。OK， 咁我哋都可以将 sneer 呢个字咧系作为一个名词咁用嘅。咁我俾个例句大家，譬如我话 ，He said 呢一啲说话 with a sneer。 He said with a sneer， 就係咧，佢咧講嘢嘅時候咧，就帶住一個冷笑嘅態度嚟咁講。好，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傾下咧，你對於呢個本港首次發現咧係有一啲嘅變種病毒嘅個案啊，同埋咧就係政府進行咗好多嘅一啲強制檢測公告啦，大家有咩嘅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咧就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啊，梁子超醫生你好。 啊，主持你好， 系点样理解今次呢个变种病毒呢？就系讲紧系 N501Y 啊，变种病毒啊，咁究竟系咩嚟嘅？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下？ 嗱，佢呢个 N501Y 嘅变种病毒咧，系指即系话咧，佢入边喺呢一个，譬如话501嘅位置咧，佢有一个嘅氨基酸嘅取代啦。但系其实呢个咧，系包括咗好多嘅，即系话系。同時都係有呢一個地方有變異嘅病毒嘅，咁尤其是係世衛講嗰三種咧，係值得關注嗰個病毒啦。咁就係包括喺英國首先發現嘅啦，南非首先發現咧，同埋喺呢個巴西首先發現嘅，巴西嗰個我哋叫 P1 咧簡稱。咁呢啲嘅變種病毒咧，由於佢哋喺當地咧都迅速咁樣咧去取代翻當地原有品種咧。佢哋咧就係話有理由相信咧，佢哋有一個好高嘅即係話傳播嘅效率啊，或者咧話可以逃避到咧，就係當地嗰、那個即係話係因為一個高嘅自然感染而產生嗰個免疫嘅。咁呢兩種情況咧，其實都係一個危險嘅，因為如果佢咧係走到譬如入嚟香港咧，係有機會咧係喺香港咧係落地生根咧，而觸發我哋第五波嘅。 嗯，咁点样理解或者评估啊？今次即系第一名发现嘅本地变种个案嘅男子啊，吓，咁佢嗰个嘅感染嘅来源咧，因为佢其实系翻到嚟香港之后，咁其实佢系喺酒店咧就系检疫咗21日啊，做咗3次检测都系呈阴性嘅，咁之后咧先至喺社区度即系再去检测咧，先至发现阳性。咁点样理解佢嗰个感染嘅来源啊？ 我谂咧，我谂最可能嘅两个来源咧，就一系咧佢喺个检疫过程之中受到感染咧，或者佢嗰个潜伏期咧系长过21日。咁其实个潜伏期咧，其实系一个好长嘅分布嚟嘅。虽然我哋大部分人咧个潜伏期都系1至14日咧，但系呢啲咁嘅，譬如话因为生物差异咧，其实系佢呢个潜伏期可以有一条好长嘅尾嘅。其實咧，去到28日咧，都有人咧係個潛伏期又可以咁長嘅。所以如果大家留意咧，我哋譬如喺啲嘅，譬如話啲醫療人員咧，如果係暴露過咧個自我醫學監察，我哋一般咧唔係14日，係28日嘅。所以大家唔好諗住咧21日之後係冇機會會，譬如話係嘅個潛伏期冇機會超過21日咧。其實喺文獻上咧，其實都係已經一早都係報導過啦。咁亦都唔係話特別出奇。咁但係當然咧，呢個個案實實際際嗰個渠道點咧？嗱，因為啲個案咧係冇可能咧係即係話喺短期內咧自己咧突然之間無中生有咁產生嘅，佢一定有個源頭。如果我哋懷疑佢係喺本港感染咧，我哋一定係要咧嘗試去確立佢另外有一個源頭啦。咁譬如如果你覺得係酒店度可能出現問題咧，咁就應該追查翻啲酒店喺佢同期居住嘅人咧有冇啲 M01Y 嘅變種病毒，事實上係有嘅，不過而家係等緊嗰個基因嘅序列排序啦。如果佢哋係一個係絕對吻合或者係極高高度吻合嗰啲咧，咁當然呢個就係顯示咧佢係應該係一個咧喺個酒店內嘅傳播啦。咁如果即係話我哋揾唔到嘅，咁其實你嗰個結論咧，就多數都應該係咧，就係話嗰個潛伏期嘅過長咧，因為大家都無謂拗，我諗都係要攞啲直接證據去睇咧，我諗呢個比較科學啲嘅。 嗯，咁因为即系见到佢入住检疫嘅酒店咧，华美达啦吓，咁都曾经话咧系政府系翻查过闭路电视咧，咁证实呢名嘅印裔男子咧吓确诊嘅男子咧系冇离开过间房噶，亦都冇接触过任何人噶。咁而政府部门咧都系检查譬如通风啊、渠道啊呢啲设施咧，咁啊初步就认为咧系冇呢个即系互相交叉嘅风险啊。咁所以咧，究竟系咪真系即系酒店去到得到感染呢个嘅途径咧？呢个都可能要再去調查翻啦嚇，咁但係即係頭先你講啦，即係其實事實上有一啲嘅變種病毒嘅個案咧係呢個潛伏期啊嚇超過21日嘅嚇，可能去到27、28日添，咁即係話其實嚟緊即係 我諗另一樣要講咧，其實唔係淨係變種病毒潛伏期可以去到超過21日。係個本身個新冠肺炎嗰個潛伏期咧都可以超過21日嘅，因為以前有啲個案冇變種都會嘅。同埋另一樣嘢， 咁即係變唔變種同佢個潛伏期長短有冇關係咧？ 潛伏期暫時見唔到有咩特別關係。嗱，而家我哋要大家要明白咧，酒店嘅設計咧，其實唔係俾我嚟做檢疫隔離嘅。點解我哋要用酒店咧？其實因為咧，我哋個家居唔安全。我哋而家用緊嘅隔離型咧，就我嚟隔離嘅啲仲高風險嗰啲咧，譬如話啲緊密接觸者咧，我哋先係去酒店嘅啫。大家又唔好諗住我哋個酒店真係同牆鐵壁係冇機會有交叉感染，因為始終咧呢個病毒咧其實無孔不入，尤其是個空氣傳播個風險咧有陣時係好難控制。如果有啲係高排放量嘅一啲病人咧，咁其實你開門閂門啦，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咧都係有機會咧，一係就透過空氣，一係透過啲嘅渠管啦，一係咧就是、透過一啲同一啲其他人嘅物嘅間接接觸咧，都有機會會傳播個病毒。所以咧，其實我哋而家咧係我哋嗰個酒店嘅檢疫其實有一個漏洞嘅，因為我哋咧除咗喺機場做一次咧，要等到第12日咧，然後先至再做第二次嘅檢測咧。如果呢一個真係唔好彩喺機場假陰性，或者咧係根本上咧第二日就係陰轉陽咧，佢有機會喺留咗12日咧，你先至係發現佢咧。咁呢12日入面呢，佢好可能呢喺個酒店入面呢構成一個交叉感染風險。事實上喺隔離嘅酒店度產生嘅傳播呢，其實無論喺內地呢同埋喺呢個即係話係嘅外地呢，譬如澳洲咁先算呢，都係發生過啦。同埋喺呢好多地方呢，呢啲咁嘅喺入面嘅傳播呢，有機會影響到其他嘅客人呢，亦都有機會影響到酒店嘅員工。如果影響到酒店嘅員工呢，由於酒店嘅員工呢佢根本上就喺個社區裏住呢，你更加容易係喺個社區度呢好快咁擴散。而如果影響到個客人，當然呢就有機會會出現呢一啲可能呢佢哋係譬如話離開咗隔離營之後呢，可能好長時間呢跟住之後再發病呢，你可以去到可能28日都唔奇嘅，就如果離開咗隔離營，如果真係最後一日感染嘅，而家長潛伏期又去到28咁長嘅，咁你咪可以即係隔好耐囉。所以其實就話要控制個輸入風險呢，最肯定嘅方法係源頭控制。譬如話我哋呢，如果能夠早少少，譬如話呢喺你覺得嗰啲地方嘅疫情全球惡化呢，尤其是我哋一啲南亞嘅地方，其實惡化都唔係一朝一夕嘅事啦。如果我哋能夠係好早咁樣呢，係譬如話呢係俾咗一啲旅遊警示，我哋本地嗰啲嘅居民呢係唔好去返呢啲係有變種病毒橫行地方，唔好諗住打住疫苗呢，就係即係話呢同即係話你本身呢係天下無敵咧，即係話係咧係話即係百毒不侵啊！因為咧你個疫苗咧，就算係俾到你九成嘅保障都好啦。如果呢啲地方嘅疫情係高過我哋100倍，甚至乎1000倍嘅時候咧，你仍然有好大機會喺當地受感染，將病毒帶翻嚟香港 嘅。我哋而家打緊嘅疫苗，即係伏必泰同埋科興，對於呢種變種病毒啊，即係講緊N501Y 咧，個保護力係點樣㗎？ 嗱，而家我哋常見嘅 M501Y 嘅病毒咧，係包括譬如我諗英國嗰只嚟講咧，對嗰個本身嘅免疫逃逸嗰度咧，似乎就唔係太強嘅，即係話本身對呢兩隻疫苗應該都冇乜影響。咁尤其是咧，如果我哋睇翻以色列嘅數據咧，同埋睇翻最近咧喺呢個智利嘅，即係佢官方發表嘅數據咧，其實而家我哋用緊兩隻疫苗咧，肯定對嗰個英國嗰個咧，係應該對中國一個係相當好嘅保護嘅。 咁至於你話巴西嘅 P1 或者南非嗰只咧，就可能咧，由於佢有啲嘅變異咧，尤其是喺個 E484K 啊，同埋一啲相關嘅變異咧，係有機會有一個免疫嘅逃逸，會影響到我哋嗰個疫苗嗰個效應。但係從而家嗰啲實驗室數據，或者從一啲嘅係譬如話佢哋啲嘅研究啊，同埋一啲嘅現場收集一啲嘅譬如話嗰個本身嘅病毒嘅分析嘅數據咧，雖然佢哋有可能會影響到個疫苗功效，但係而家用緊嘅疫苗咧，都係呢兩隻疫苗都可以提供一個咧非常之有意義嘅保護嘅。譬如好似科興嗰只咧，你喺最近入邊咧，雖然喺個智利咧。佢哋嗰個即係話，無論係英國嗰只變種病毒或者巴西嘅 B 一咧，都喺嗰地咧係即係廣泛傳播咧。但係咧嗰度嚟講咧，都係可以咧係減少咗咧係67%嘅即係有病徵嘅感染咧，而入院都減少咗85%嘅。所以無論係未變種嘅疫苗，我哋最重要都係要盡早打。你盡早打咧，你因為你要時間，你要好幾個禮拜咧，你就先打完兩針，又要再等兩個禮拜先，就係等佢全面生效啦。同埋我哋都係啦，成個人口咧，我哋都係要咧，係譬如我哋要打，譬如話500萬人，我哋70%人口咁先算啦。咁其實你係要講緊咧，係1000萬劑咧。如果我哋每日最多打到40000劑到，我哋講緊250日。所以如果我哋個社區唔早啲開始係推廣呢啲咧，其實我哋有排咧都唔會建立到個好嘅群體免疫，去對抗呢啲咁嘅病毒 啊。好啊，多謝曬梁志超醫生啦，就係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嚟噶，電話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1宗系输入病例，其余1宗系本地个案，初步确诊个案少于10宗。新增本地个案嘅患者居于屯门友爱村爱辉楼第二座8楼，与日前一宗个案患者居于同一楼层相邻的单位，由于未能够排除同层环境污染有关，卫生署向友爱村爱辉楼第二座8楼的单位所有并无病征的住户发出检疫令，要入住检疫中心，若有病征就要送往医院。卫生防护中心话，日前确诊新型肺炎的一名31岁女子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患者是中环云咸街60号中央广场一间诊所的职员，负责抽血和接待病人。中心安排与患者有密切接触的诊所职员和病人接受检疫。中央广场亦都已经纳入强制检测大厦名单。任何在上个月29号或今个月18号曾经身处中央广场的人士，需要在明天或之前接受检测。中心特别呼吁曾经到有关诊所的人士，必须尽快在指定期限接受核酸检测。另外，卫生防护中心说，前日公布一宗幼稚园老师的初步确诊新型肺炎个案，经卫生署检测之后，结果为不确定。个案送院之后再次接受检测，亦都呈阴性，并对2019冠状病毒病抗体呈阴性，所以安排个案不会列为确诊个案。中心会陆续安排入住检疫中心的密切接触者离开。中心话，个案任职的幼稚园未有师生获安排检疫，但曾经同个案用餐的亲友和出席泰拳课堂的学生就已经进入检疫中心，将陆续安排他们离开。有关个案涉及一名将军澳蔡继友幼稚园暨幼儿园的教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美日领导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的涉华内容，表示世界上只有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美日代表不到国际社会，无资格定义国际秩序，更无资格将自身的标准强加于人。他又说，在人权问题上，日美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是有欠账的， 日本上个世纪30年代发动的侵略战争，对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美国长期推行穷兵黩武政策，他认为日美应该切实反省并且纠正侵略行径和侵犯他国人权的错误行为。汪文斌又说，美日应该停止在抗疫问题上的政治操弄，为促进国际抗疫合作多做实事，少添麻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有爱村对开慢线有意外，咁影响到现时一带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就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有爱村嘅慢线有意外，龙尾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都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近彩虹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过咗亚公湾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交通开始繁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彩虹道骏乐街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富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玉作家书二万重， 家书15行， 恐有家书寄远人。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我呢一代只不过是仲有10年到20年的光景，但是你哋千禧世代的未来有50年，所以请你哋摆脱种种的心障，才可以塑造明天。张炳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自由風，自由風咧，繼續討論緊嘅就係本港發現咗咧一啲涉及變種病毒株嘅一啲新型肺炎本地個案啊。咁兼且咧就政府向多個嘅地方咧發出強制檢測公告啦，包括係尖沙咀海港城啦、中環嘅中央廣場等等呢啲地方噶。大家有冇受影響或者有咩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聽眾黃先生喺度，黃生你好。 你好，咁我喺电视度咧就睇到，即系嗰个张竹君医生去讲疫情嘅时候咧，就有啲细字打咗出嚟，就话伏必泰疫苗咧就可以有效可以应付对付到呢、這个变种嘅病毒。咁但系我又睇唔到新兴嗱、哦，会嗱我都好耐以前都睇过有个表嘅比对嘅。就是关于新兴同呢个 科兴系嘛？ 对唔住吓，系科兴同伏必泰嘅比对。咁系 应对变对付呢个新呢个变种病毒方面咧，的确系有啲参差噶。吓，呢个资料我谂喺网度都比较都容易揾到噶。咁即系伏必泰既然嗰个保护力系强啲嘅时候咧，咁我就想即系如果又系属实啦吓，咁我希望政府都去做一个澄清啦。因为点解咧？如果市民系打咗太多去打咗呢个科兴嘅时候，咁万一科兴嗰个对付变种病毒，嗰个效果又唔系太理想嘅时候，咁咪唔系咁好咯。 嗯 ，OK， 好啊，多谢晒黄生嘅电话先啦吓。咁其实我都头先同阿梁志超医生咧讨论过呢个问题啦。咁而咧就亦都睇翻一啲嘅资料啦吓。咁啊，譬如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嘅联合科学委员会咧，喺上个月咧就曾经开过会噶，咁都检视翻咧就系、是、香港采购嘅啲疫苗咧，对于变种病毒嘅保护效力。咁委员会咧就认为伏必泰疫苗咧就对于英国同埋巴西嘅变种病毒咧都系有效噶，咁但系咧科兴疫苗咧就未有资料，咁究竟科兴疫苗系咪即系叫冇效咧？咁就唔能够暂时唔能够咁讲啊，只系话咧只能够讲话即系未有数据啦吓，咁呢个可能要准确啲去到描述翻啦。咁好啦，我哋都请翻咧就系、是、今次咧就系、是、政府咧就住呢个嘅海港城啊，就发出一个强制检测公告啦吓，咁啊所以我见到咧今日都好多嘅一啲商户啊、访客啊都系排队去到做呢个检测啊，咁究竟点样影响啲商户咧吓？咁我哋电话旁边就请嚟都系海港城嘅商户啦吓，连锁时装集团嘅主席啊，亦都系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啊，田北辰你好。 系你好，好在你冇讲我公司名嘅。 咁就都想问下啦，你哋公司都系海港城嘅商户啦，咁你哋点样安排啲员工去到做检测咧？系咪喺海港城嗰个码头度做检测咧？ 嗱，首先就同你分享一下啲事实啦。政府强制验测喺社区咧，就系、是、真系强制嘅，真系可以讲话强制嘅。佢入到去成个区、成栋楼咁，即系你走唔甩噶嘛。佢而家強制嘅商場咧，應該都似乎係第一次，我記得。 嗯。 咁強制嘅商場，政府做咗啲乜咧？咁我可以話俾你聽，都幾搞笑嘅。至少我作為一個商户，從來冇收過政府任何嘅通告。 嗯。 咁如果我唔係立法會議員，我提醒我公司啲同事嗱嗱聲去驗，同埋盡量抄翻一啲有記錄嘅客人嗰日嚟過，逐個逐個打電話。就要请他们去验呢 ,ok? 基本上呢大部分的商户除了自己看报纸呢是不知道有这件事的。 咁 你 谂 下，如果你强制一栋楼啊，你都唔会叫佢睇报纸啦，你都系政府落去逐个敲门同佢哋讲啦。但系政府从来冇通知海港城嘅商户话佢准备强制去验呢个墙。好啦，咁就讲起商场咯，咁商场就冇。我觉得佢又冇乜法律责任嘅，因为政府强制就政府要搞噶啦，政府出尽要商场做呢样嘢，咁我唔知佢有冇啦。咁商场咧就都算快手，咁琴日政府立例咧，今日就已经出信通知我哋，但系佢通知我哋咧就好得意嘅，个写法咧就系而家发现有人到个海港城就几时几日就确诊，咁就呼吁我哋啲商户咧。就如果有员工确诊咗咧，就尽快通知佢，同埋咧就话俾我哋听咧，而家几楼边度边度咧，就有啲流动站可以提供呢个免费验测咁啦。咁即系话嗰个管理处根本亦都冇同我哋讲清楚，原来海港城而家喺嗰一日所有嘅员工同埋客人，政府都系要强制验测。就呼吁我哋或者要求我哋尽量去叫啲员工去验测，又或者去尽量抄翻当日有嚟嘅客人。冇嘅，政府冇讲，海港城嘅管理处冇讲，海港城管理处系好快咁出咗封信通知我哋有人喺海港城确诊，跟住而家有好多地方可以提供验测。咁如果我哋验测到有事咧，就尽快话俾佢听。咁即係某程度上呢，作為一個商户，如果佢唔係好知道個新聞，佢睇到海港城封信，佢係唔係好知道原來政府而家係強制檢測緊嘅海港城嘅嗰一日嗰啲人嘅。 啊，你觉得点样好啲啊？即系由政府去到联络逐个商户，系咪好啲咧？ 咁理论上呢个一定系政府嘅责任啦。咁如果政府呢个社区佢点做，咁咪自己谂下咯。系咪？咁佢个社区佢都唔会叫个法案委员会啊。业主委员会去搞噶，佢都会自己成队人冲到落去啦，封咗，然后逐户逐户讲啦。咁如果你话政府即刻出个信俾我哋所有嘅商户话，而家政府嘅管制原则，你哋法例啦，你必然要即时尽快，当日有翻工啊，或者之后点点点啊，员工都要原则之余，尽量要晒翻啲客人翻嚟咁。咁咧，我就觉得政府做咗佢本分啦。咁但系其实都几难强制原则个商场，因为我。只系得嗰几个客，我哋有记录啫嘛，其他好多冇记录嘅，咁我点揾佢咧？咁我真系唔知点联络佢哋啦。 系点样睇今次即政府做强制检测公告嘅决定咧？因为讲紧嗱，即患者就四月十一号去过海港城啦。嗱，今次嗰个公告个写法就系话咧，四月十一号去过曾经身处啊，曾经身处海港城嘅人士吓，咁就包括就系唔限于全职兼职同替假员工，仲有访客，都要喺咧就听日或者之前咧就系接受强制检测嘅咁。咁你点样睇呢个做法呢？即系因为以前嘅写法都通常就话啊逗留咧就超过两个钟嘅人士咧，咁就要做检测啦。今次就冇讲特别话系逗留两个钟，即系话如果系有人只系好短暂两个钟内离一离海港城嘅啫，然之后走咗啦，可能系送货啊，或者系送信啊，嗰类咧都可能系接受强制检测嘅范围之内。 首先，你话冇好实际咁讲，于是乎。就個個都話，咁我去一陣啫，咁呢個可以都話係講得唔清楚啦。咁但係我反而最關注嘅就係佢講咗一樣嘢，佢準備點落實我都拗穿頭。 嗯。 咁佢講咗啦，咁但係有冇接觸我哋商户？咁佢係假設我哋個個會睇報紙，好乖。咁佢都有個方法確保我哋有做啊。佢點確保？当日嗰啲顾客有做呢？我真系唔知啦。咁唔系个个都知道政府有呢个法例噶嘛？事实上亦都冇法子查出当日去过海港城嘅客人有几多嘅。咁所以基本上佢要求呢个强制验测，我觉得极其量。如果你话真真正正系落实得到，就系啲员工系咪？咁因为嗰啲商户仲喺度啊，咁员工一定查得到噶。 嗯，系咯。咁以你哋做 加埋顾客喺度咧，我觉得顾客就唯有系呼吁嘅啫，我唔知佢点强制。 以你哋铺头做例子啦，咁其实有点样安排啲员工做检测咧？系咪落翻即系海港城三号码头嗰、那个流动检测站做检测咧，还是自己安排啊？你哋 佢一早自己安排咗咯。 哦，自己安排咗啦。 唉，自己安排咗就 点解唔去楼下？ 唔实啦，我哋琴日收到咪即刻叫佢今日唔使翻工。去佢社區中心去咩咯 ？OK， 即係你哋鋪頭係有 因為我哋琴日就睇到新聞，咁即係咁佢哋自己已經做咗。我只不過今朝同佢哋講，你可唔可以盡量查翻個人嚟過我哋鋪頭嘅客人？因為我哋有啲熟客，咁講真，佢買個嘢，又或者啲同事認得佢，但係佢冇買嘢嘅，咁咪盡量打翻電話俾佢。同佢讲声咯，咁我哋同佢讲都系话政府话要强制咁，咁但系如果嗰啲人唔觉得政府有能力，佢跟到佢哋，佢唔去咁冇法子。但系我相信好多人都会即系怕有事都会去嘅。 使唔使关门一阵去到做检测啊？ 哦，咁佢不嬲都系。我哋一知道咗就即刻删咗去做清洗又剩噶。 O K， 咁海港城都有咁做嘅。 O K， O K， 清洗嗰啲就而家都个个都几乖噶啦，大家都有做，因为个个都自己惊啊嘛。 有冇觉得太阔咧？即系有患者嚟过海港城，就成个海港城都要做强制检测公告。 强制验出个商场、本身，我都话啦，我都如果都拗砖头，呢个好似系好。同时间两条都唔知点落实，点落实咧？ Okay. 你最多呼吁嘅啫。 系， 好啦，都想同你傾一傾另一個話題咧，就係熔斷機制啊。咁而家咧就政府對於即係三個國家嘅航班咧，就係採取咗航班熔斷啦。咁就包括係印度啦、巴基斯坦同埋菲律賓啦。咁就熔斷咧就係為期14日嘅。咁但係即係都見到呢幾個國家咧，咁佢哋嘅疫情都仍然係都相當嚴峻啦。咁啊，你自己見譬如14日之後。應該怎樣做呢？是不是繼續延長個熔斷，或者是譬如延長那個檢疫期還是怎樣呢？你有什麼建議？ 我呢由頭到尾對於這些事件呢都是以安全為主，就是衛生的風險行先的，那無論幾不方便，有幾多家家戶戶的難題呢，我覺得都要站在政府那邊的了，還有專家那邊。咁所以初呢，當佢一傳出嚟話咩菲律賓啊、印尼啊好似有啲事件嘅時候呢，我嗰陣時都有曾經提出話，係咪如果佢打咗疫苗兩劑可以俾佢嚟呢？咁但係未演變到而家話有變種嘅病毒，即係似乎就個情況好嚴重啦。咁如果係最新的消息看到呢，我都會覺得要當機立斷，就打了疫苗都不能來了，因為疫苗都不確保它一定不會有這隻東西，還有現在變了種都不知道哪隻疫苗可以應付到這個變種的一個的新型病毒啦。你說14日之後香港現在有3000多個員工等著來，將來點算呢？這個的而且確是一個問題的。咁但係你話14日後佢哋呢幾個國家個情況會點，冇人知嘅喎。如果你話即係唔好彩更加嚴重咁係點呢？咁所以其實呢個係好不幸嘅一件事件。咁我都覺得係真係啲員工原本係諗住嚟，而家唔嚟得嗰啲都係，即係我諗香港啲家庭都要設法子去自己睇下頂住檔先啦。本地可能又揾到啲嘅，咁會唔知會唔會揭地一啲嘅搶人潮呢？咁我唔知啦。 见到澳门呢就已经话将即係呢三个国家啦，印度、巴基斯坦同埋菲律宾个医学观察期呢就係延长到28日啦。你觉得香港应唔应该仿效呢？咁而香港今次譬如做熔断係咪都即係有啲人都覺得遲咗添啊，應該再早啲咧，就見到呢三個國家個情況都惡劣，就係再早啲咧，又點睇咧？ 嗱，我就掌握唔到政府嗰啲數據，同埋即係喺其他國家啲數據，同埋啲專家當時俾啲咩意見俾佢。咁作為一個負責任嘅政府，你喐唔喐嘅熔斷，又會俾人話嘅啫。咁當你睇定啲，又會覺得太遲咁，咁所以好難話。是早定是遲的。咁亦都有啲人話佢應該早啲通知啲雇主話可能會有一日熔斷，咁啲雇主嗱嗱聲就搵晒啲人嚟，咁我唔知咁係咪解決呢個問題，可能仲令到個問題仲惡劣添。雖然喺外佣雇主嗰方面就解決咗個問題，但係會唔會又多咗好多人真係即係唔知唔覺不知不覺帶咗個變種病毒入嚟咧，亦都冇人知道呢件事開出嚟到底係正面負面，真係冇人知 道。OK， 早啲講熔斷，熔斷咁啊點？係嘛？咁你話一早唔俾佢嚟，咁你要顧啊，諗下香港啲僱主噶嘛？咁你而家有啲咩事啊，要令到你咁大陣仗，可以一個國家人俾嚟啫？咁梗係嗰啲僱主實嘈噶。咁去到而家，啲僱主都會覺得話，我都驚驚地喎，不如佢入咗嚟，即係帶咗入嚟我嘅社區、我嘅家庭咁。咁於是乎有啲僱主就話：，咁你不如早啲早個預告啊，等我早啲可以揾到啲人入嚟，就唔使搞到而家突然之間，因為佢係突然之間講完就即刻做啊嘛咁。咁但係嗰個咁嘅説法又出現另一個問題，咁係咪突然之間多咗人入嚟，又會真係造成對香港有一個真正嘅？即係 downside 咧，咁所以其實點講都係即係睇住個情況，話要做就要做咯。 好啊，多謝曬田北辰嚇。田北辰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噶，咁啊講開外佣嘅話題啦。咁而家熔斷咗來往菲律賓嘅航班啦，咁會唔會影響到外佣供應咧嚇？嗱，我哋電話旁邊請嚟香港僱傭代理協會嘅主席張傑文啊，張傑文你好。 系 你好，系嗱，而家即系熔断就14日啦，咁就香港都好多家庭系请嚟自菲律宾嘅家庭佣工噶，咁你见会影响到几多嘅外佣嚟香港咧？ 嗱，而家讲菲律宾咧，每日而家嚟嘅佣工有冇系70到100个人到咧？如果你14天嘅话，照计啦，咁啊应该估计系1200人到啦，有冇？系咯，即系影响，暂时影响嘅。 系咁你会对呢啲嘅雇主有冇啲咩嘅建议啊？ 嗱，其实今朝一早已经，因为琴日夜晚宣布嘛，一早已好多雇主打嚟咧，就系问询问啦。喂，咁我哋14天之后又点算咧？同埋有啲又惊住真系14日唔嚟噶嘛，嚟唔到之后，咁佢会谂下，喂，我哋要改为现成啦，得唔得咧？咁样有啲亦都系试下等埋14天啦，咁样情况嘅啊都有嘅。 咁但系即系如果话揾翻本地嘅外籍佣工，咁又足唔足够去供应咧？因为即系头先都讲紧话成1000多个嘅外佣嚟香港受到影响噶嘛，即系要喺香港揾翻1000多个嘅外籍佣工去到填补啊，系咪做得到咧？ 嗱，而家个市场咧其实系求过于供噶啦，讲紧即系因为讲紧原约嗰啲啦，即系你所谓讲现成嗰啲就系你转俾我，我转俾你咁样啦。咁現在突然而家已經唔夠人用工㗎啦，咁突然間你話而家又有1000多个唔嚟嘅，可能仲會有可能再延期添，咁你影響非常之大嘅，咁變咗咧呢個市場其實已經冇咗差唔多一半嘅用工㗎啦，而家你再係又冇得嚟嘅，咁可能又令到啲僱主或者喺市場揾嘅，咁人工一定係加啦，一定係咁啦，令到嗰、那個或者係比而家已經是不足夠的佣工，又要加多或者 10% 的人工才可以搶到佣工，可能是這樣。 那不如計計數，對於即僱主的負擔會重了多少 啊？僱主負擔就是講人工而已，收費就不是都是差不多的。如果照現在來講，已經是照正常政府六，即是最低的人工是4630元啦，咁而家差唔多都雇主或者佣工都系希望攞到，即系俾到嗰个 10% 多个 10% 噶啦。咁或者而家咁嘅形势咧，睇起上嚟咧，仲要加多 10% 先可以啦，去到差唔多6000元啦，即系平均嚟讲啊。 咁嗱，就有啲雇主就话等多14日，即系睇下熔断完咗之后，究竟政府点样安排啦吓。咁但系个时间上啊，都可能出现一啲延误，因为即系譬如首先14日之后，唔知熔断会唔会继续啦。就算熔断系解禁嘅话，会唔会话又会即系个检疫期啊，又会延长？咁都可能会影响嗰、那个即系真正外佣可以提供服务嘅时间，系咪啊？ 嗱，其實現在已經所謂14天，其實唔係14天嘅啦。你諗下，如果你有啲佣工嘅簽證，其實差唔多夠期嘅，你一整個14天，佢已經係要再重新做嗰個簽證嘅啦。咁你做完個簽證，又要等個簽證入境處批出嚟。咁當地咧嗰啲航機咧，譬如你14天後亦都有已經訂曬位又成嘅啦嘛。咁你再嗰陣時去，除咗機票貴之外，仲訂唔訂到位咧？呢、這個問題就唔係14天，可能去到1個月嘅啦。咁所以相對嚟講咧，變咗啲僱主等多幾日之後就會發覺都唔係啦，要揾現成嘅佣工噶啦咁樣。咁頭先我講現成佣工又係唔足夠噶嘛。咁變咗呢個情況咧，就即係、就是、一路兜轉。咁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話，關於嗰、那個就算你揾到個本地佣工，佢唔係即刻批個簽證俾你噶嘛，又要。大约系而家完咗合约都要2个礼拜到，或者甚至1-2个月噶嘛。咁啲佣工点咧？住边度咧？又系住翻宿舍啦。早几个月就讲紧宿舍爆棚，点算咧？有冇疫情又感染到咧？咁而家就可能个即系搞得嚟嗰度就搞唔到本地嘅，又再重新循环过咯。呢个情形吓、啊，就系、是、个情况就系咁样咯。 系。咁、如果即係真係要延長個，即係將來啊，如果就算熔斷結束都好，如果延長個檢疫期啊，咁都對於正僱主嚟講，佢要俾多啲錢俾外佣做酒店檢疫咧，亦都係一筆錢喎、啊、 如果你話真係好似頭先提過，去到好似澳門咁去到28天嘅，咁而家已經冇乜人請嘅咧，爭成3-4萬元同個本地嚟講，咁你再係加多1個禮拜咁，即係加多。 加多差唔多五六千蚊噶啦又吓，咁、啊、你变咗又系再喺嗰度检疫，又要再全分检疫过，即系就算你话嚟得啊，佢都未必再请噶啦，已经、 哦、 即系海外嗰啲，咁你形成咧，即系冇咗一半嘅个市场嘅，咁你香港个佣工压力个市场就会大咯、 嗯、最后半分钟咧，想问下你有咩建议啊？即系譬如政府会唔会可以同菲律宾嗰度有啲协调咁样咧？ 嗱，我就提议咧。就既然是已經是沒辦法能夠控制到了，咁不如叫啲傭工規定啲傭工嚟嘅，就一定要打曬針先嚟嘅。咁起碼咧就係、是、起碼減少一半個即係疫情感染啦。咁對航空公司啊、對業界啊、對僱主都有保障，因為你航空公司唔好自己話你喂你唔打針唔上得機喎，唔得噶嘛，只要政府宣布先得噶嘛，係、咪？咁呢一方面咧，咁我哋都可以同即係譬如疫情，即系针唔够啦，咁啊菲律宾嗰度都可以倾下，因为佢嚟香港都系一百个人一日到啫，系咪？咁呢个都或者可以，起码解即系有少少解决办法啦，咁样咯。 好啊，唔该晒张杰文， 解决 系多谢你吓，就系香港雇佣代理协会主席嚟噶，听听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咁啊，阿 Rain 先同大家报告屯门嗰边的交通啦。屯门的黄珠路因为有意外，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开慢线就受到阻碍，而家好多车啊。龙尾去到龙富路天桥过咗呢一个蝴蝶村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因为有意外啊，慢线受阻。龙尾去到龙富路天桥过埋蝴蝶村嘅。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都繁忙嘅，龙尾过咗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集团控股、直通电信、新利软件。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 7.769， 日元 108.16， 瑞士法郎 0.914， 加元 1.248， 人民币 6.508， 英镑对美元 1.39， 澳元对美元 1.204， 澳元对美元 0.77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9。 港金收报16560元，比上日收市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89.2美元，卖出价1790.62美元。港汇指数101.5，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的意外已经清场，封路重开，车龙有待消散。而家大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近龙日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清水湾道去西贡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的交通大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影业路近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油麻地的卫理道因为水管急收，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伊利沙伯医院一段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日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我本身在油股里面三只股票都有的，是不是值得存有呢？ 疫情那個不穩定呢，油價其實很挫下的，你已經成手有了，那你再買下去呢，風險的集中度呢，即是所有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呢，我就不建議了。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早上9:04-11:00，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 投資新世代。 言不盡，風不息， 以一國為本，一國為根，兩制才有機會發揮得好的。 比較多講是一國，不是講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樣的初心？ 沒有任何人比我們更加懂得珍惜一國兩制。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市民應該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於你不可以罵那條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對沒辦法了，他始終是不喜歡，我們都沒辦法遷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話，我都是鼓勵大家不要以身試法。 誰要給我枷鎖，我從來不在意。 不斷地猜度那條政治底線究竟是在哪裡，自由和空間是會再度收縮。 羅斯福總統講的句話是，我們最需要恐懼的呢，是恐懼本身。 戰勝我們的恐懼，繼續勇敢地保守住遼闊的創作空間。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很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評論員黃學明。 时间嚟到傍晚嘅6:40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黄学明喺度。黄学明你好，系咁。关于咧就系我哋想讲下咧，上个礼拜五啊，都系分别判刑嘅两单嘅未经批准集结嘅案件啦，分别咧就系讲紧涉及到咧就系前年8月18日同埋前年咧8月31日嘅两个嘅游行嘅事件啊。咁啊，前年嘅8月18日咧，咁就民阵喺维园嗰度集会啦，咁但系就有人咧就系去到带领群众咧就系再去到游行啊吓，咁就被控咧系呢个嘅未经批准集结啦，咁啊被告包括咧就系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啦，同埋另外咧就8名咧系资深嘅民主派人士噶。咁其中咧就系有啲人咧就系认咗罪啦，咁包括欧诺轩同埋梁耀忠系认咗罪啦。咁但系其余嘅人士咧早前都系已经被判咧系罪成噶啦。咁啊就系上个星期五咧就判刑啦。咁见到咧就系黎智英咧就被判囚咧12个月，李卓人12个月，梁国雄咧18个月，何秀兰咧就8个月，欧诺轩咧就10个月，其余4名人士包括李柱明啦、梁耀忠、何俊仁同埋吴凯仪咧都系被判缓刑嘅吓。咁呢个第一个案件啦。第二个案件咧亦都系前年嘅时候发生嘅，就系讲紧8月31日啦。咁嗰时咧就一个宗教名义嘅一个游行。咁亦都有3名人士咧，就系被控噶，咁包括系黎智英啦、李卓人同埋杨森。咁啊，结果咧就系星期五，亦都系就住呢件案件咧去到判刑。咁啊，黎智英被判8个月，阿李卓人咧就系6个月，而杨森咧就系缓刑噶。咁由于黎智英同埋李卓人咧就系两案在身啦，咁就两件案件咧系有2个月咧系分期执行噶，咁所以咧就两个人嘅两件案件咧嘅刑期系合共14个月。 黄鹤鸣，你自己都是一位律师啦，点样睇今次呢个嘅判刑咧？ 嗱，究竟呢个判刑系咪太过严苛咧？我自己觉得系嘅，即系呢个判刑嗰个嘅起标咧，即系用十几个月罪，仲要系监禁咧，其实我觉得系颇重嘅，因为法庭似乎冇一个好足够比重在喺考虑一样嘢，就系成个嘅游行集会咧系和平嘅。我哋似乎睇唔到任何暴力事件发生，亦都嚟讲咧，大家都所以无可争议就系发起人佢哋唔系为咗私利，因为好多时判刑咧，法庭要考虑一样嘢就系点解会所谓犯案。大家都见到今次嘅所谓犯案嘅目的咧，即系如果你话呢个一个罪行嘅话，就系即系其实为咗系即系市民即系争取民主啊嗰样嘢。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法庭都要有一個比重咯，要去考慮究竟會點犯。同埋頭先講啦，即係呢次嘅遊行集會結果係並冇任何暴力事件發生，亦都係和平有序咁完成。咁我覺得呢一個咧，法庭應該要有相當比重去考慮呢樣嘢咯。咁當然更加根本嗱，當然呢個案件有冇上訴空間，留待佢哋嘅律師去考慮啦。咁但係更加根本咧，其實社會要問，其實这个问题都问了很久的，很多年的了。究竟这个公安条例是不是一条恶法呢？其实大家如果记得呢，十几年前已经经常社会有个口号就是说废除公安恶法。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公安条例的而且确有很多的限制呢，我们见到是对想申请集会啊、游行的人士 作成一些的制肘的。因为我们经常都说香港有集会自由，有游行自由，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口号，要真的落实得到，被人见到落实得到，那才是叫做得以保障。但很多时候我们见到就是一个游行或者集会市民想举行，警察一个说反对或者不给一个所谓不反对通知书，你就没得行的了。那其实变相就制肘了这个权利咯。 我同意，就是说呢，因为基于这个公众的安全，你要知会警察有关当局，你想举行一个集会游行，等警察作出相应安排，但是不是要埋他的同意才可以去办呢？这个我是有一个保留的。 关于公安条例的讨论或者检讨呢，可能我们稍后再仔细一点讲。刚才黄鹤鸣你都提到说，就是这些 被控罪成的人士的一些量刑起点，都可以跟大家讲一点点参考。其实刚才关于818个流水式集会的游行案呢，李卓人、梁国雄和欧诺轩呢，法官都认为呢他们的角色是出众，亦都是出席过一些记者会，就呼吁人所谓逼爆维园，所以就以18个月就作为量刑起点去到向他们判刑。而其余那6名人士就是以15个月就作为量刑起点。至于831那个的宗教游行的都是未经批准集结的案件，法官都认为就是众人的罪责均等，3名人士都是以12个月作为量刑起点，都全部停刑期都是同期执行。你刚才讲到就是量刑起点那件事啦。咁至於就點解今次法官會都有一個監禁嘅判刑咧，同埋都即係外界都有啲人覺得比較重嘅咧。咁睇翻其實兩件案件咧，都係由即係西九龍裁判法院嘅胡雅文法官咧所作出判刑嘅。咁佢判刑嘅時候就話參考咗2019年嘅經驗啦，咁就話大量嘅群眾聚集嘅時候咧，情緒容易高漲啊，咁啊具風險咧就係爆發暴力事件。咁啊警方咧亦都擔心有激進嘅分子咧就是潜藏在群众内咧，系伺机咁样去干犯暴力行为，咁所以咧系反对咗呢啲嘅游行嘅吓，咁有啲嘅暴力嘅风险。咁而众被告咧就喺明知反对之下咧，照样举办游行，咁兼且咧佢哋系有相当嘅名气啦吓，都系一啲知名嘅民主派人士啦。咁佢哋去引导群众咧就系蓄意违法，性质严重，咁所以咧就社会服务令咧唔合适，咁所以就判监咧系唯一选项噶。嗱，不如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请另一位位嘅法律界嘅学者啊，同我哋一齐倾下啦吓。嗱，如果大家对于呢件事件咧有意见嘅话，都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咧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张达明你好， 系你好你好，系。 嗱，点样睇今次个判刑咧？ 我自己觉得咧系一个好重要 要的法律争议或者原则的问题呢，就是先要理解呢，就是这两件案1818和831这两件案呢涉及的罪行呢，就是未经批准集结，就不是非法集结。啊，这个很重要要了解的。因为过去呢，就无论上诉庭或中审法院，就黄之锋啊，就另外一些的案件呢，他们那个就肯定返上诉庭那个比较觉得是用阻吓性的刑罚啊，即是要加重刑罚啊，判监那些呢，咁其实都系针对呢系非法集结嘅。咁而就算今次胡亚文法官引用嗰啲嘅案例呢，就基本上上诉庭嗰啲呢都系讲緊非法集结嘅案例。咁佢又特别讲到呢，就话上诉庭都讲到明啦，即使系冇实质暴力嘅话，因为你人多啊，因为你潜藏呢啲嘅嘢啊等等嘅因素呢，咁呢都应该需要呢就系用一个嘅所谓阻吓式嘅监禁嘅刑罚。但是这些全部都是在处理非法集结的。在这点就很重要，要明白就是在公安条例之下，其实基本上有三个不同级数的、就是、相关的罪行的。最低一级就是未经批准集结。那个罪行元素基本上就是说你没有跟法例的要求拿不反对通知书，或者警方是反对了你，你还进行游行。咁呢个系个罪行元素，基本上嘅，咁就唔需要有任何嘅扰乱性嘅行为，唔需要有任何暴力嘅行为，都得嘅。咁呢个系针对一个完全和平嘅集会嘅罪行嚟嘅。第二个级数咧就系嗰个非法集结，就要涉及一啲嘅扰乱嘅行为啊、不检点行为啊，系会引致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暴力嘅或者破坏社会安宁嘅情况，咁非法集结。只有實質的暴力出現呢，咁呢個就去到暴動啦，咁樣。咁所以今次呢就係、是、我所了解呢，到依家為止呢就未有上訴庭或者以上嘅裁決針對一個未經批准嘅集結係唔係適用於個非法集結嗰度嘅。咁就我覺得爭議點就喺原則上係唔係兩者有區分，因為過往終審法院嘅裁決呢都好清楚講到呢係有條好清楚嘅線，就是说若果那个集会是和平集会，它仍然是受到宪法的保障，受到人权法的保障，那就那个公民抗命啊等等的因素呢全部都会适用去减轻它的罪责的。这个终审法院很清楚的。但是若果你一有暴力呢，那就已经超越了宪法保障的权了，那就不适用的。但是现在似乎呢就区域法院法官胡亚文那里呢，他就是就是将非法集结嗰个嘅罪行嗰个刑罚咧嘅原则咧，系同样套用喺一个完全和平集会嗰度咧。咁呢个我相信咧，就系、是、如果将来有上诉咧，就上合法庭咧就要处理呢个问题啦。 嗯，首先问翻咧就系、是、你都讲到话系或者你观察到啦，咁其实以前咧即系都有众多嘅一啲未经批准集结嘅案件啦吓。咁以往系咪用判监嘅方式嚟到判一啲罪名成立嘅人士嘅咧，还是以前可能用其他嘅方法系较轻咁去判决？咁有冇观察到一个趋势就系、是、即系近年系多咗一个判监嘅方法去到处理呢啲罪成嘅人士咧？ 其实个趋势咧咁讲，最初咧个趋势咧基本上系唔会检控嘅。其实喺回归前后，大家知道好多争拗嘅，即系呢个公安条例究竟系咪违反啊成咁样咧？有好多人系所谓公民抗命咧，我专登唔去通知警方，咁啊成咁样。咁如果大家仲记得咧，应该喺2000年嘅时候咧，就系、是、第一次咧，佢就就呢个罪名咧系拉咗一啲嘅大学嘅学生咁样。咁嗰时都好大嘅爭議，就話覺得係唔係要咁重手，因為一個和平嘅集會，你點解要用到去拘捕啊，或者將來檢控呢？咁最後咧都冇檢控到，就純粹俾咗個警告信咁樣。咁所以回歸之後一直以嚟咧，其實咧就有好多嘅未經批准集結嘅進行咧。咁警方嘅態度咧就係話，若果係和平進行咧，佢仍然俾佢行。咁咧就之後咧基本上出警告信嘅，就唔會係去正式檢控。因為那個政策咧，就律政司咧就係覺得呢個唔符合社會公唔符合公義咧，去進行檢控。咁但係到睇到啦，即係近呢幾年咧， 就律政司似乎轉咗佢內部嘅政策啦，佢就照去檢控。咁而最初嘅時候咧，其實都係罰款嘅。咁其實咧，我諗咧係最我睇到最顯著咧，就是周庭、黃之峰咧，佢哋係維警總嗰度咧，係第一次咧就係會突然間係判到要即係10个月啊，即係類似嘅監禁。咁嗰時我都作咗評論，因為嗰次咧就當然維警總嗰度咧，咁啊當然大家睇到當時嘅情況咧，其實有唔少嘅暴力或者擾亂嘅行為嘅。不過咧就唔知點解咧，佢就控方又接納咗周庭，淨係認個未經批准集結，就唔再告佢非法集結。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但係法庭咧就睇翻嗰個情況，因為咁多擾亂嘅暴力行為咧，咁喺佢哋攞保釋後上訴嘅時候咧，咁啊。高等法院單一法官咧就覺得喺咁嘅情況咧判10个月就唔係過重嘅，冇得爭拗嘅咁樣。咁但呢個裁決咧，第一都係停留喺高等法院單一法官，唔係一個正式嘅裁決，就是、處理保釋後上訴嘅裁決。佢本身係冇約束力，就未去到上訴庭嘅級數嘅。咁啊，所以暫時我觀察得到咧，就翻可唔可以套用非法集結一個咁嚴重嘅阻嚇性嘅監禁刑罰？落去一個完全和平的未經批准集結呢，其實這個呢就如果看回歐洲人權法庭那些案例是不得的，看回中等法院過往顯示呢，就應該是和平集會都應該是受到憲法保障呢，看回原則呢也都不應該呢是這樣套用一個非法集結或者暴動罪的刑罰呢，是落去一個完全和平的集會，特別是818和831呢，如果法官可能好離地，佢未必知道發生咩情況。但我哋大家知道咧，呢兩個集會咧係最典型嘅和理非嘅集會嚟嘅。咁啊，當時大家嗰啲所謂激進派咧，大家都叫識做，即係話既然你和理非嗰啲去搞嘅時候咧，佢哋都雖然嗰段時間係好多唔同嘅暴力行為，但係嗰兩次咧，基本上大家好守規矩嘅，好多市民好和平嘅參與。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似乎就完全偏離咗。在中等法院定的原则和欧洲人民法庭等等的案例呢，就要去落一个这样的这么重的阻吓性刑罚，似乎又偏离了那个的原则。不过就要等待真的要去到上诉庭或中等法院呢，是去就这方面去处理这个问题。 嗯，你剛才都講到咧，即係過往，即係譬如話歐洲人權法院啊，咁都係有一啲嘅界線啦、啊。咁就譬如話係和平集會，咁就算係違規都好，咁都係有憲法保障啦、啊。咁其實有冇一啲外國嘅例子咧？即係譬如係一啲嘅和平集會，咁雖然係被控都好，咁佢哋嘅處理方法又係點？有冇喺香港冇得參考嘅咧？ 咪有咪我就講喺喺由精神法庭嗰啲案例咧，咪佢都點出過就係好幾個個案咧。咁簡單嚟講咧，睇翻啲個案咧，基本上咧就即係如果真係要檢控嗰啲咧，咁其實佢最後咧佢都係唔會落一個即時監禁嘅刑罰嘅。 嗯嗯， 即係佢會落咗之後，又俾佢係所謂緩刑啊，有啲係罰款啊。咁因為其中個憲法嘅測試咧，當佢仍然受到憲法人權法嘅保障嘅時候咧。你任何刑罰咧係要合比例嘅，即係咁，所以喺呢度嚟講咧，咁同埋咧就係話好多呢啲咁樣嘅所謂，如果係和平集會嘅時候咧，嗰、那個所謂公民抗命嘅因素咧，喺中審法院之前喺黃之峰案咧，佢都肯定翻係需要考慮，一背後嘅精神好重要嘅咧，就係話喺一個文明社會裏面咧，容許市民和平集會咧，其實係好重要嘅，係幫到政府嘅。即係佢哋好似有反對政府嘅聲音，但反為係對於政府日後嘅施政咧，其實反係有益，亦都俾到一啲市民佢係一個宣泄嘅途徑，反為減低咗啲暴力嘅出現。咁所以點解法庭咧就要去肯定翻和平集會嘅重要性？但若果香港依家下骨法庭咧，佢都唔理咁多啦，你和你非又好，你暴力又好，我都係要咁樣落一個咁重嘅阻嚇性刑罰咧。佢係將香港走緊去一個比較極權嘅國家咧，我根本都唔容許你反對政府，你嘅罪名就是反對政府，所以我就要落重藥去阻止你任何呢啲嘅聲音。當咁樣去做咧，咁其實好有問題咯。 不過一個追問咧，就係、是、我哋見而家好多或者其實你觀察咧，好多關於人權啊或者公眾 安全啊或者秩序嘅案件咧，呢啲欧洲人权法庭嘅案例，其实香港法院系咪似乎有个趋势系嗰个考虑嗰个比重越嚟越少咧？或者即系虽然我哋都知道呢啲欧洲嘅案例未必有一个所谓约束力啦喺香港法院，但系咪其实佢嘅考虑系咪好似我哋见即使好多呢案件对人权有保障，似乎最尾法庭嘅判决都唔系咁考虑呢啲欧洲嘅案件系嘛？ 我谂又唔系咁讲喎。反為呢就當然現在複雜的地方呢，如果你一去到就是說所謂國安法等等呢，就引入大陸的法制呢，就特別是那個香港法院似乎都是肯定了呢，就說如果你是國家要立法的時候呢，那我們都不可以審視你沒有違反人權啊性這樣，但是若果呢它仍然是受到人權的保障呢，其實香港法院呢是仍然都會一樣參考呢一些相關的歐洲人權法庭的案例的，即是我就不覺得是說現在開始不理這些的案例咯，因為這個不是那個做法咯。那當然每個案例的那個所謂的基礎都不同的，有些情況之下就是有一些所謂不同的地方，所以就不可以直接引用呢，那這個過往都是這樣做的了。 嗯，好啊，唔该晒张达明，多谢你吓。吓，张达明咧就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嚟噶。嗱，黄浩明啊，头先听阿张达明讲咧，咁其中都有一啲咧就即既系可能系一啲佢都援引咗一啲其他地方嘅例子啦。咁既系法律，可能亦都系一啲政治。咁佢就话即系如果系你要将即系法庭可能要将呢个和平嘅集会同一啲即係有暴力成分嘅一啲行為咧，要區分開來。咁因為咧，即係有一啲和平嘅集會咧，可能都對於即係市民公民去到表達意見啊，對於成個社會譬如政府嘅施政啊，都係有一啲嘅作用喺度。你自己同唔同意？ 我同意咧。啊，張教授頭先最尾所講嘅，其實一啲遊行啊或者集會咧，係俾市民一個對政府施政不滿一個發泄嘅渠道嚟嘅。啊，即係。呢啲遊行集會正正就係我對政府有不滿，我就希望透過自己嘅遊行啊集會去宣泄不滿，因為畢竟市民我哋同你都係人嚟噶嘛，人係有情緒噶嘛，咁要有一個渠道發泄噶嘛。咁當然我哋不能夠用非法暴力嘅方式去發泄嘅不滿，咁但係正正遊行就係一個方法咯。咁如果呢啲方法都禁住，就好大鑊噶 啦。決賽同曼城爭標。天气概况：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四点，热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日嘅气温23度，相对湿度6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茶果岭道近油塘港铁站对开，因为有意外，而家呢一段嘅茶果岭道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嘅交通繁忙噶，龙尾分别去到油塘道同埋高超道。咁就喺茶果岭道近油塘港铁站有意外，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龙尾分别去到油塘道同埋高超道，揸车嘅朋友经过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北港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彩虹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近 窝打老道。咁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近康宁道一段而家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清水湾道去西贡同埋九龙方向咧，近大埔仔村一段嘅交通都系繁忙嘅，龙尾过咗亚公湾路。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油麻地的卫理道因为水管急收去窝打路道方向，现在近伊利沙伯医院一段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息时，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开波，梁丽勤引球出击，左闪右避，推咗几脚已经过咗半场啦。大脚交俾右副位嘅刘伟恒，刘伟恒九一复出上晒力，满场飞啊！大潮波揾机佢拍档，哇！何亨一路杀上嚟，好快就已经喺到底线啦。队长拨横个波交俾何亨，何亨心控一下，唔系啊嘛，佢竟然想喺度射波。亨恒勤呢个组合又再合体啦，究竟有冇好戏睇呢？大家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晚上八点到十点，手下留情。 由2021年4月1号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 0.1%， 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和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鹤鸣。 自由风，自由风咧，继续讨论紧咧，就系前年呢个818同831嘅未经批准集结案件啊，咁就上个星期五咧就系判咗刑啦，咁就系部分嘅人士咧被判监啊吓，被八至到12个月不等嘅咁，咁大家点睇咧吓？嗱，黄鹤鸣啊，就睇翻咧，就系今次嘅呢两件案件咧，都引起咧就系喺香港内部啦，以至到海外咧，都相当多嘅关注。咁事关咧就系涉及好多咧就系资深同埋咧知名嘅一啲民主派人士啦。咁头先都讲过话，即系被判罪成嘅咧，包括系黎智英啦、吓李卓人啦、梁国雄啦、何秀兰啦等等呢啲嘅人士嘅咁。咁所以都见到，譬如话咧系英国啦、美国同埋欧盟咧都有出声明咧，去到关注今次嘅事件啦。后来咧加拿大外长咧都表示咧严正关注。咁睇翻咧就系律政司方面咧，香港嘅律政司咧都有一啲嘅声明啦。咁而咧就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咧，亦都有声明，就形容咧系对特区啊、对国际法治嘅严双重亵渎同埋践踏，就批评咧外国干预势力咧就成日将法治咧个挂喺嘴边，但系咧就一再将违法分子、违法犯罪分子咧系美化为民主斗士吓。咁呢个争拗咧就系亦都系继续咁样去持续吓。黄鹤鸣， 呢度我想补充一点咧，其实都好多人都讲过，法治并不是依法而治，唔系有一条法律我去跟咁就叫法治。法治更加深层次的意义是要保障人权、保障市民的自由，所以不能够单说哦，有一个人犯了一个法律，所以呢我就依法去办事，判他有罪，那就叫法治了，并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要补充一点，就是不要经常被一些讲法说我依法办事就叫法治，法治并不只有依法办事，有更加多的深层次的意义是要考虑。咁啊，讲翻转头咧，即系其实头先啊张达明都讲过，或者成日点解坊间咁多嘅讨论，就系因为我哋以往见好多案例咧，法庭系用我可以话用有冇暴力发生作为一个考虑嘅分水岭啦。有暴力發生的，那當然會有所謂阻嚇性的刑罰出現，但今次很明顯是一個和平的集會，一個市民有罪去出席的和平集會，法庭都用一些 嚴重的案例，甚至我認為不是那麼恰當的案例去作為考判刑的基礎呢，這個是有問題的。因為都剛才說過了，因為和平集會是一個市民的權利，人權來的嘛。我履行這個人權，只不過我是沒有事先通知警察，拿警察的批准，但我这个人权依然是应该要保障的，不能够因为我没有通知或者没有警察的同意，就我这个集会的权利就被剥夺。所以这个也都为什么我刚才说更加深层社会要想的，就是其实我们公安条例有没有问题在这里呢？因为其实这个在南非宪法法庭都有讲过的，就是你用一个有没有通知去作为预防一个集會會不會出現暴力，其實不是一個好的方法來的，因為很多時候暴力與否並不在乎有沒有通知，更加可能不在乎人數。如果一個集會出現是有暴力分子，哪怕只是十個人的遊行都可以出現暴力，所以其實不應該說下下用有沒有通知去決定這個集會有沒有合不合法咯。因為我們事實見到很多時候市民想奉公守法參與或者申請一個集會，警察說反對，跟住有關團體去上訴委員會上訴，最尾都係失敗。咁結果佢就冇得搞啦。咁呢個咪正正咪侵害咗我哋嘅集會同埋遊行嘅自由咯。 好啦，咁我哋電話旁邊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啦嚇。啊，電話旁邊有香港政策研究所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陳澤明啊。陳澤明你好。 係，你好主持人。 係嗱，對於今次個判刑啦嚇，你又點樣睇啊？係重係輕？ 我想个争议性在这一次判刑呢，就因为真的没有先例。我没有先例的意思是什么呢？刚才我都听到主持人讲到呢，就是说如果一些集会游行是牵涉暴力的话呢，其实上诉庭或者终审法院呢已经有一些很清楚的指引是要较为严的，有阻吓力的。咁但係嗰啲係講緊有暴力嘅情況，而家最麻煩嗰樣嘢或者最困難嗰樣嘢咧，就係呢一次咧係一個和平嘅集會，而佢干犯咗嘅咧就係冇得到呢一個不反對通知書嘅。咁呢樣嘢係冇一個先例可換嘅。咁所以判刑咧就引起咗咁多爭議啦。咁我諗呢件事就唔會係今日就完嘅，即係所以咧，即係我相信可能被告人都會有上訴嘅行為啦。咁所以我亦都唔會好詳細去討論每一個個別被告人嘅係合唔合理咯。但係總的來說咧，個難處就係沒有先例。 系，咁但系即系头先，我哋都花咗好多时间去到讨论咧，即系究竟相关嘅行为系咪一个和平嘅集会？咁就算佢犯例都好啦，咁都系咪应该要有一个即系区别啲嘅一啲判刑嘅方法咧吓？咁头先我哋都即系都听到访问，其实另一个访问都讲到话咧，就系咁都系今次嘅案件啊，都系援引咗其他即系非法集结咧嚟到作为一啲参考。咁但系今次嘅罪行系未经批准集结，咁嗰个其实系。涉及的元素咧系轻一啲嘅咁，咁点解都会用翻即系非法集结嚟到做参考咧？咁系咪以后都即系譬如呢啲未经批准集结嘅案件，都可能会用一个咁嘅方法比较重啲嚟到判咧咁？ 我相信正如我讲啦，佢系会有一个先例嘅作用嘅。我谂个特别嘅地方咧，即系纯粹系参考呢啲案件嘅事实方面去睇咧，因为佢发生嘅时间咧系喺香港发生好多暴力事件嘅时候。如果呢一單案件係發生喺我亂講啊，譬如2017年嘅，或者係甚至佔中之前嘅，真係完全係一啲好和平嘅集會，而純粹係冇得到不反對通知書嘅，我個人估計咧個判刑係會輕啲嘅。但係如果你擺翻我哋所謂擺翻 in the context， 就係喺一個經常由一啲和平集會而引申到一啲暴力事件嘅社會環境之下。你再作出一個冇得到不反對通知書嘅遊行嘅時候咧，可能個考慮就唔同咗啦，即係個嚴重性對社會嘅傷害係高咗嘅。我諗呢樣嘢係嘅差別啊，同以往嘅案件嘅差別就係最重要嘅呢一點。 咁都的確睇翻咧，今次裁判法官啊胡雅文所講啦嚇，咁其實兩件案咧，佢都考慮到2019年嗰啲嘅經驗啊，咁都講到話群眾聚集咧容易情緒高漲啦，有暴力嘅風險啦，咁而當日咧就係警方係禁止咗相關嘅遊行嘅，咁而被告咧就係無視一啲嘅相關嘅禁令啦，咁所以咧就係話佢哋係有計劃咁參與咁樣，咁啊 我提多一句關於呢個所謂不反對通知書呢一個機制啦。咁其實大家都好記得噶啦，公安條例其實係六十年代一條殖民地嘅所謂惡法啦，有人叫佢做。咁喺六十年代一路引申落嚟嘅。咁去到九一年，我哋就有我哋嘅人權法條例啦。咁所以喺回歸之前咧，公安條例係經過好多次修訂嘅，有放鬆過，亦都有收緊翻嘅。最後採取咗一個較為我叫中性啦嘅方法，就叫一個不反對通知書，就唔係需要攞 permission。就純粹一個不反對嘅，嗱呢個做法咧，其實喺其他國家都有嘅。譬如喺美國先算啦，美國嘅憲法第一修正案咧，其實保障咗遊行集會自由嘅。咁基本上係唔需要申請嘅。但係如果你喺 parks 你喺啲公園裏面你唔需要申請，喺好多州都係㗎啦。美國如果你喺公路上面、馬路上面你要進行集會，都係要申請嘅。咁所以零五年嘅時候，終審法院已經講咗啦，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呢個機制咧係合憲嘅，亦都符合到人權法嘅。咁所以唔可以話呢個機制咧係一個係全世界都冇嘅，係我哋先咁惡嘅啫。其實喺外國都有嘅。 但係似乎而家係無論喺公開公眾地方，不論是公園以至馬路，都是要申請的。即係嗱，頭先你講美國嗰個係公園係好似乎唔使申請啦，但係而家似乎香港，總之你喺一個公開地方就要申請。但係我哋見到好多時就係申請警察唔批，咁咪上訴亦都失敗。咁啊變咗其實俾市民感覺就好似喂，我想合法去申請一個公開嘅集會遊行，似乎好多時如果佢話唔批，我就冇渠道去辦嘅咯，真係。 我嗱你黃漢明你都提到啦，即其實係有一個上訴機制嘅，亦都係有一個法官去處理呢一個遊行集會自由嘅上訴嘅。呢個機制本身可唔可以完善化咧？我係同意嘅，即你可以再將佢完善化，究竟透明度公開啲，或者有冇一啲較為清晰啲嘅指引點做咧？不過我亦都重申一句啦，香港其實好特別嘅，因為人口密度可能係全世界最density 人口密度最高嘅一個地方嚟嘅。咁所有任何喺公共嘅空間裏邊進行嘅活動咧，其實要考慮嘅嘢咧，比譬如喺一個美國一個好緬因州嘅郊區，個考慮係唔同嘅。咁所以法庭其實係睇過曬呢一啲嘢嘅，所以當年2005年先判決呢一個不反對通知書咧，其實係合憲，亦都冇違反到國際人權公約嘅。 咁但係即係頭先譬如我哋訪問張大明啦，咁都提到話即係歐洲人權法院嘅一啲例子啦，咁都講到話係其實都講到話和平集會呢咁都有受到呢個憲法嘅保護嘅咁。咁其實香港有冇有需要去到參考返一啲外國嘅例子，去到研究返即係譬如一啲和平集會嘅情況係咪都係屬於受憲法保護嘅情況呢，唔應該就被控告呢？ 我首先強調香港其實係受保護啦，當然即係基本法也好，呢一個人權法條例都好，呢、這個遊行集會自由咧，其實係受到保障嘅。但係甚至喺國際人權公約裏邊，亦都提到呢啲係保障，但係唔係 absolute 嘅，唔係絕對嘅。其實喺舊年2020年咧，Lord Hoffman 喺呢一個梁國雄嘅呢個反污蔑法嘅終審法院嘅案件裏邊，亦都提到嘅呢一啲咁嘅遊行集會自由咧，並非絕對嘅。政府可以用一啲公共安全啦、公共衛生嘅理由咧，去作某程度上的限制的。那这个不反对通知书这个限制呢，就是我们香港用的了。不过你刚才提到呢，就是不是将来以后所有和平集会都不得了。我又未至於咁悲觀嘅，因為始終19年到2000年中咧，事實上真係暴力事件係有嘅喺社會上面。咁而家咧，我哋亦都因為疫情嘅原因咧，基本上都攞唔到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噶啦。咁所以我自己就要真係睇啦，未來疫情好翻之後，未來香港警察方面係唔係仍然用同一把尺咧？當人哋去申請呢一個不反對通知書嘅時候，呢個係要睇嘅。但係我必須強調，其實我睇唔到你頭先提到一啲外國嘅評論咧，話呢個香港個人權情況好嚴重。我其實唔係唔覺得嘅，同埋我呢單案仍然只係喺呢個區域法院裏面進行嘅啫。頭先提到嘅所有嘅爭議嘅地方咧，其實可以上訴嘅。我亦都希望其實有一個高級嘅法院咧，去作出一啲較為清晰啲嘅指引嘅，關於一個 和平集會事由是不是需要判刑呢，是不是需要判咁嘅刑期呢，其實我是覺得是有可以再等一等先，不需要太心急嘅。甚至我記得有個評論呢，外國話香港呢啲係一啲 political prisoners 先，是一啲政治嘅囚犯，呢、這個我係絕對唔同意嘅。因為政治囚犯呢其實是一個好嚴重嘅指控嚟嘅。咁喺一啲歐洲嘅法院裏面亦都有定義嘅。譬如佢係純粹因為個政治原因去拉佢嘅啫。而佢冇觸犯到任何法例嘅，但係香港唔係嘅，我哋個法治仍然係好健全嘅。你睇翻法官嘅判詞，佢個理念，佢點樣去分析個案件，其實係公開嘅。即係我都呼籲下大家去睇一睇翻胡亞文法官嗰個判詞。咁正如我講啦，亦都可能會上訴添嘅。咁讓我哋自己嘅司法機關去處理呢件事嘅就得㗎啦，我覺得。 好啊，唔該曬陳澤銘，多謝你啊。 OK， 唔該，拜拜。 陳澤銘咧就係香港政策研究所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嚟噶，黃學明。嗱、即係就算我哋即係頭先對於法律有好多嘅討論啦嚇，咁、我都相當透徹啦都。咁但係即係對於一個即係政治意味或者即係個觀感嚟講，咁頭先都講啦，即係好多都係一啲資深知名嘅啲民主派人士，外國有相當多嘅即係關注啦咁。你覺得對於成個即係民主派陣營以至即係？游行集会啊，即系将来嘅可能性有啲咩影响？ 呢、這个就头先我哋新闻前，我想再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如果一个和理非所谓即系和平嘅集会游行，政府或者警察都会用不反对通知书啊，种种嘅方式去反对、钳制，唔俾去参与嘅话咧，呢、這个系对社会一个好危险嘅做法。因为我头先讲啦，每个人都会有情绪嘅，都会。总会对施政者、政府有不满的可能，这个情绪是需要发泄的，即正所谓一个人情绪谷埋会爆的嘛。咁、正正一个游行和平的游行集会就是俾市民宣泄情绪的渠道、虽然可能宣泄言是不会有具体咩事改变到政府，但是你都俾市民一个发泄的机会。但如果连咁样的渠道都要禁绝的话呢，咁真是唔知點樣谷下市民，而呢個情緒唔會因為哦你唔俾啊咁就算啦，瞓醒覺第二日就冇事，唔會噶嘛，大家唔會天真到覺得我唔俾你遊行，唔俾你發泄呢個不滿嘅情緒咧，你瞓醒覺聽日就會冇事噶啦，咁唔會可能嘅，大家唔會去傻到佢咁樣諗，咁呢個情緒咁樣谷埋，咁係對社會係一個好危險嘅炸彈嚟噶。 好啦，嗱，我哋都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又讲讲咧，就系新选举制度底下咧，就系各个界别嘅啲选民团体或者选民基础，究竟点样改动法咧？转头翻嚟倾，电话187231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喺中国，剑系传统冷兵器，以铜或者系钢铁等金属制成，有2500年以上嘅历史。喺中国兵器之中。剑有特别的地位，被称为百兵之君。马恩赐同嘉宾叶君耀、赵色庆一起讲剑之道，中国的剑文化。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听我指挥。Move， go go go go go， 向前冲300米，左转上车，转右再转右，接近目标，准备。3、2、1，开餐啦！ 由滋味大路跟住名厨寻找法国隐世美食，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法国味蕾游，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嚟到晚上嘅7:24啊！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黄学明喺度啦吓。黄学明啊，就讲下咧关于一啲嘅选举制度啊，新嘅选举制度底下咧，就唔同嘅界别嘅啲选民或者选举组成嘅啲安排啦吓。咁而家咧，其实立法会都审议紧咧相关嘅综合条例草案啦吓。咁都见到咧，其实今次新嘅选举制度咧，咁对于一啲界别，譬如系我哋今日拣嚟倾下嘅就系譬如社会福利界啊。嗰、那個嘅一啲選民組成咧嚇，都係有都相當多嘅改變嚇。咁譬如話係選委會嚟講啦，嗱以前咧喺選委會裏面咧，社福界係佔咗60席嘅， 咁新嘅選舉制度底下咧，咁就社福界咧就得翻30席，啊減咗一半啦。咁30席之中咧，就再咧係有一半，即係15個席位咧，就唔係選舉產生嘅，就係一個所謂當然委員啦。咁就係有15個機構咧，就係佢哋一啲指明嘅職位嚟噶。咁啊，不如都15個機構，我都花少少時間講一講啦嚇。咁啊，包括就係社聯啦、社工註冊局。这个社会服务发展研究中心理事会，还有就是东华三院、保良局、仁济医院、博爱医院、仁爱堂、九龙乐善堂、新家园协会、无国界社工、香港义工联盟、工联会康宁服务社理事会、劳联智康协会，还有就是香港岛各界社会服务基金会的，就是这15个机构的主席来的。咁可能大家都會問啦，咁點解係呢15個機構呢？即係社福界都機構都相當眾多啦，咁點解呢15個機構呢？咁好啦，餘下嗰15個席位呢就係選舉產生啦。咁但係呢就同以往唔同，選民基礎呢就以往係個人票嚟嘅，即係社工註冊社工呢就係選民啦。咁嚟緊呢就會係全部係團體票啦。咁有咩嘅團體呢？咁就係而家大概170個就受住社署恆常津貼資助嘅社會福利機構啦，同埋头先所讲嗰15个机构，点样睇咧？黄浩明， 我虽然我唔系社工啦，但我担心就呢啲嘅团体究竟第一佢所谓任命嘅准则系点样咧？当然委员即系唔需要选就已经系委员啦。咁佢点样嚟咧？好简单，喂，点解冇公益金嘅咧？即系如果你话同社会福利有关，即系公益金人所众知啦，但好似又冇。咁我又冇明白，反而有啲我又好似未聽過嘅組織，係反而可以代表社福界，咁可能要了解一下點解會咁樣。 咁我哋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有冇係社福界嘅朋友係聽緊節目咧？咁都可以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下你點睇嘅。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會長林志偉啊，林志偉你好。 你好，主持你好。 係，咁我哋頭先都講咗選委會嗰30席嘅組成啦，你點睇啊？ 我點睇啊？簡單嚟講咧，就係咧，我哋嗰個完善選舉咧，其實咧都冇乜説話好講噶啦，都冇乜即係俾意見嘅餘地噶啦。不過咧，有陣時咧，你要愛國啊嘛，冇問題。你要愛國得嚟，係唔係有需要喺嗰啲嘅界別裏面咧揀一啲好啲、好好醜醜都有啲代表性啊，或者係廣為人知嘅一啲嘅團體咧咁樣？啊、原來唔係嘅，原來咧，我哋業界咧睇社福機構啊，或者社會服務咧，其實真係唔係用依把尺或者用依個眼光去睇嘅。即係我覺得咧，嗰15個團體，即係當然委任咗嗰個團體咧，其實有好大部分咧係我哋感覺係陌生啦，係咪咧喺社會服務嘅經驗咧？是好缺乏嘅，咁所以呢我哋係我諗業界係慢慢都估唔到啊點解有呢幾個機構嘅呢，呢幾個機構其實講真冇人知佢嘅底蘊啦，或者係咁樣講，畢業嘅或者想轉工嘅我哋嘅業界朋友呢亦都係唔會有個 idea， 啊原來有啲咁嘅機構係可以聘用㗎喎，咁其實真係完全係估唔到嘅。所以你問我點睇呢，我覺得第一好詫異啦，第二亦都係無話可說啦，對呢啲咁嘅機構呢其實我哋都即係真係唔知道佢係做啲咩服務咁樣。 咁有冇得詳細啲講，譬如話都或者有冇啲係機構你覺得好大嘅，但係今次嗰15個指名機構好似都冇包入去喎。 但我覺得呢就咁樣嘅，所謂我哋所謂業界所講為人知或者認同嘅機構咧，有好多好多好多嚇。你講緊明愛啊、信義會啊、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啊、家福會啊、小童群益會啊、青年協會，其實好多，即係你要講都仲有排講。但係慢慢估唔到有啲機構咧，係其實咧佢嘅規模細，好細好細啊，或者佢嗰個 林志偉啊，或者我咩啦，我哋都聽7:30嘅新聞啦，翻嚟之後再同你傾好嘛？转头再倾，唔该晒你吓，转头再倾。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十二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一宗是本地关联个案，患者住在屯门友爱邨爱辉楼第二座八楼，全层住户要接受检疫。其余十一宗是输入个案，当中四宗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至于寻日确诊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的31岁女患者，在中环云咸街中央广场一间诊所负责抽血和接待病人，有密切接触的职员和病人要检疫。中央广场已经纳入强制检测大厦名单，任何在上个月29号到今个月18号期间曾经身处中央广场人士，必须在听日或者之前接受检测。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收到投诉说有公务员在社交媒体表达违反身份和反政府的言论，个案确立后会按纪律机制处理。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庭表示，有关讲法一定会令同事感到忧虑。他亦提醒过同事要保持政治中立，不要在社交平台等发表敏感言论。梁筹庭说，据他所知，自从签署声明的措施推出后，有些部门出现举报的情况。他希望当局能够公布清晰指引，到底公务员发表哪些言论才算是违规。他又说同事都感到无所适从，例如在放工后是否仍然可以用个人身份发表言论或者转载相关新闻。前行政处长蔡洁如今日起出任广播处长顾问，高级政务主任张恩慈就在今个月12号起出任港台高级经理。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常任秘书长梁卓文在立法会出席会议后被记者问到为什么开设广播处长顾问的职位，以及由没有传媒经验的人士出任相关职位是否适合，梁卓文都没有回应传媒提问。港台发言人就表示，广播处长顾问是一个有时限的短期兼职合约职位，主要职责是就落实香港电台的管治和管理检讨报告中关于编辑管理和投诉处理机制方面向广播处长提供意见。发言人又证实港台会开设几个其他职位协助执行检讨报告的建议。立法会前议员陈淑庄和香港中小企食店联盟召集人林瑞华涉嫌去年四月参与超过10人的酒吧聚会，两人和酒吧负责人否认违反限聚令和禁酒令等共4项传票，案件今日开审，下午控方传召第二位证人。证人作供时表示，去年四月二号晚上10点几，当时看到酒吧有10至20多人，部分人在酒吧外饮酒倾偈。他亦认出林瑞华，指对方曾经短暂除低口罩。他又说，另一名证人在当晚近11点半报警后，留意到陈淑庄离开酒吧，辩方质疑证人刻意跟踪被告，证人不同意这个讲法，案件听日续审。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而家嘅气温23度，相对湿度6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啊，喺九龙观塘茶果岭道啊，茶果岭道近住油塘港铁站嗰度咧，因为有意外啦，暂时嗰段嘅茶果岭道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往方向都多车嘅。咁啊，去三家村嘅龙尾去到基发小学附近啦。茶果岭道近住油塘港铁站对开段咧，因为有意外事故，暂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三家村方向多车的龙尾近基发小学。 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畅顺，是尖沙咀线繁忙少少，龙尾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龙尾近摩士公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仲有多车，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在鲤鱼门道的。咁啊，啱啱收到一宗事故喺呢个大埔公路啊，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快线咧有意外，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青沙公路嘅龙尾咧就喺大埔新村嘅，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啊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开快线咧，因为有意外，咁啊比较塞车啦。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咁啊塞紧车朋友咧要忍耐一下。咁啊继续讲隧道嘅交通啦，将军澳隧道而家去将军澳方向咧，九龙入口个龙尾喺鲤鱼门道。新界路面方面，西贡公路应该是西贡清水湾道，西贡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仔村至到影业路那段就仲是多车啲。而大埔公路刚才讲过，因为有意外，就是近住呢个沙田港铁站一段去上水粉岭方向，咁比较塞车啦。咁另外早少少提大家啲晚间工程啊，喺今晚11点开始咧，窝打路道九龙塘段有工程嘅，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咧，会有分阶段嘅封路措施。今晚11点去到听朝早上嘅6点钟，窝打路道尖沙咀方向近九龙塘希福道咧，会有临时封路措施噶。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8000里人物档案， 印度教育改革者迪斯莱尔。印度教师迪斯莱尔为乡村学童设计电子化教材，透过一个二维码，学童不论身处边度都可以取用，更加影响印度政府在国家制定教科书上面印制二维码。 谭永辉、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鹤鸣。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黄鹤鸣喺度啊！咁我哋倾紧嘅就系咧新嘅选举制度啦，各个界别嘅一啲组成啊，即系譬如系选委啊，或者立法会嘅组成啊，或者系一啲嘅选民基础嘅改变啦吓。咁新闻之前咧，我哋同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会长林志伟倾紧嘅，请翻佢出嚟先。林志伟你好。 是啊， 剛才你就讲话都发现一些可能都机构大啊，同埋服务得耐嘅机构呢就冇喺嗰15个指名团体嘅选委议席上面啦吓。咁至于其他嘅即指名团体，你有冇咩嘅发现呢，就或者观察呢？ 我觉得就係呢，佢哋嗰个服务嘅規模呢好細，細到只不过係可能係只係有1-2间呢普通嘅服务单位。咁但係我哋啲大機構可能係講緊係有百幾二百個服務單位嘅比較囉。咁咁細嘅規模呢代表乜嘢呢，就代表佢第一冇經驗啦。第二就係呢，佢掌握唔到整個社會嗰個脈搏，喺局限喺1-2個好少嘅社區嘅服務，其實你睇唔到整體社會個需要。咁即係話呢，你咁細規模亦都有唔足夠嘅專業人員啦， 第二就是你亦都冇好多嘅足夠嘅評估，或者係有足夠嘅觀察，對於個社區嗰個需要嗰個嘅嗰個評估。咁所以咧，我哋覺得依個別依啲嘅所謂乜乜有限公司啊，咩基金會咧，其實同我哋所諗嘅所謂嘅 NGO 啊，或者係社福機構咧，有好大好大嘅分別。分別咧就在於佢哋冇或者咁樣講。現有的一些團體的首長呢，其實我們數得出的有幾個是真的我們是註冊社工來的呢？沒有的，沒什麼幾個的。第二就是剛才說了，他們那個區域呢是真的局限，很局限某個區，甚至乎沒有各界那個機構，其實都是現在僅限於內地的服務而已。你以為是沒有各界，以為是全球、 你說沒有各界社工是不是？ 是啊，是啊，所以我哋你讲緊唔係话失唔失望嘅问题，亦都唔係话系咪好无厘头嘅问题，而係究竟呢十五个当然嘅委员选委，究竟佢有几掌握香港社会社会福利机构嘅政策社会一啲弱势群众嗰个需要，佢又有几掌握呢？系咪先？所以呢一个呢系毫无疑问嘅，我哋对呢几个机构呢系唔认识。亦都係覺得係作為一個選委，如果佢要係選特首，如果佢係要提名立法會嘅議員咧，我覺得係一啲都唔稱職嘅。 嗯，好啦，即係講完嗰十五席嘅當然選委啦嚇，咁你嗰十五席咧就選舉選出嘅。咁頭先都講咧，咁選民嘅基礎咧就係、大概啦嚇170個咧就係受住社署資助嘅社福機構啦。咁同埋咧就嗰十五個嘅當然嘅指名嘅團體咁。咁你又點樣睇呢個選民基礎？嗱，以前呢個選民基礎呢就係個人票嚟㗎，咁就註冊社工啦，咁就係睇返以往嗰啲嘅登記人數呢，就講緊係萬零人啦，咁而家就轉晒做團體啦，咁就係嗰百幾個嘅受資助嘅團體啦。咁你覺得個分別喺邊度呢？ 我覺得個分別呢就係、以往即係、你選特首都係局限喺嗰千二人，都已經係怪怪地胎㗎啦，係咪先？咁但係而家呢仲要局限喺嗰個界別呢，就唔係專業人員每人一票，而係一個機構票。嗱、而家唔係怪胎，真係緊係死胎嚟㗎啦。點解呢？嗱，第一你話其實而家講緊係機構票呢就好有趣嘅，無論你個機構係幾大抑或係幾細，都係一票，係咪先？嗱，呢個已經係怪啦，係咪先？即係話呢一個全港性有40年歷史嘅服務機構可以得一票，係咪？但係一個得幾年貨仔啊，佢係得一兩個服務單位嘅咧，其實佢又有一票。嗱、這個已經不合乎比例啦，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咧，你作為一個機構咧，究竟嗰票係點樣投咧？係唔係大老闆決定，抑或係大老闆係開放俾呢個機構所有嘅員工去投？去俾意見啦，嗱，依個已經係造成一個好大嘅矛盾啦，係啊，究竟即係咧，而家咧，我覺得咧，我哋都有個立場就係、咧，機構票咧，其實咧，都算啦，由得去啦，都造成唔到大局嘅影響啊，係咪先？所以你機構投唔投票或者投邊個都冇所謂，但係我哋心諗，一間歷史悠久嘅機構啊，如果佢嘅投票或者佢嘅提名咧，其實同坊間嘅期望好大落差的話咧，其實咧，我覺得影響嗰個機構嘅聲譽嘅。咁所以我啊喺度諗下，究竟而家啲機構票嘅意思個意義係喺邊度咧？係真係想選一啲言論出嚟啊，因為係保住自己嗰個名啊，因為點咧？其實我真係諗啊諗唔到，所以其實我覺得而家真係一個好畸胎、畸胎嘅一個東西啊！我覺得。 同埋頭先都提過，嗱，註冊社工其實都係社福界一個好重要的一環啦。似乎嗱頭先都有提過，好似得三個註冊社工嘅啫，即係個當然選委。咁係咪覺得成個註冊社工嘅聲音，或者前線社工嘅聲音，其實喺今次嘅新制度似乎反映唔到出嚟？ 咁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個選委人數由以前嘅60席就縮減一半，得翻30席啦嚇。 嗱，60減到30咧，其實而家你全行都好暗淡噶啦，即系会计界啊、法律界都系咁噶啦。咁即系我又唔够胆讲我哋好惨，不过确实系好 簡直是一個明顯的萎縮啊！這個萎縮是令到我們的聲音真的減少了。即是為什麼呢？過往幾年前我們這班社福界的選委呢 ,60 人。其實60人都不算多，但問題是我們就可以呢在不同的場合呢跟特首的候選人呢都可以質詢一下他，或者看一下他對社福政策呢有些什麼改善，是不是？我還記得當年葉劉啊，都起碼講得出咧，佢對殘疾人士嗰種嘅政策嘅一啲意見啊，係咪啊？都逼到即係特首咧，去做下功課，或者係即係回應下。但係而家咧，是邊個去逼特首候選人去作出依啲嘅留心咧？因為咧，可以提出質詢嘅人咧，好大可能對依啲嘅政策、社福政策或者社福服務嘅水平都一知半解嘅人。佢點樣提出質詢啊？係咪先？所以咧，唔單止個聲音薄弱咗啊，而係咧，係令到以後嘅行政首長或者係立法局嘅人咧，亦都係令到佢咧冇種一種嘅推動力咧，係真係對於社福政策咧有一個嘅承諾同埋嘅關注。 OK， 好啊，多谢晒林志伟吓，多谢你。林志伟咧就系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嘅会长嚟噶吓。咁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啦。电话旁边有听众周生喺度，周生你好， 啊你好， 啊请讲 啊。系啊，我自己都系有做咗三届嘅社福界选委嘅。 系。 咁我觉得最可惜咧就系咧，即系今届咧就系冇咗嗰个我哋叫做個人票啦，咁另外呢就係、是、以往呢其實呢啲服務使用者啦或者相關持份者，只要佢證明佢自己都係同社福界有關呢，其實呢佢都可以參選。事實上呢喺上一屆邊呢都有好幾位嘅服務使用者呢係參選，亦都係即係獲得係選到嘅。咁我覺得呢個就而家係有少少退步啦，同埋整體人數如果1200人去到1500人嘅時候咧，社福界咧由60席變咗到30席咧，好明顯係一個好大比例嘅倒退嘅。 嗯，咁你自己咧，你都話做過一啲時間嘅選委啦，你仲會唔會參選啊？咁嘅新嘅制度之下， 喺新嘅制度之下咧，我諗都相當困難嘅，因為第一咧就係、是、以往係喺翻揾自殺社工嘅人咧就已經可以提名啦，咁今屆已經係我相信要出嚟參選嘅資格，可能現任嘅可能好多選委都冇咗資格噶啦。 好啊，多謝你啊，周生， 唔該曬你， 多謝你嘅電話嚇。咁啊，黃浩明啊，咁啊頭先都有提到啦。咁其實嗰15個即係當然選委咧，咁都有啲嘅統計咧，咁就話其實都得3個咧係有即係社工嘅背景啊，即係佢哋機構嘅首長係得3個社工嘅背景嘅啫。咁其餘係啲乜嘢咧？咁就有13名嘅現職者咧，都係有一啲人大啊、政協啊或者社團聯會嘅背景啦嚇。咁亦都有啲嘅政商界人士啦，譬如仁濟醫院董事局嘅主席黄楚琪啦，咁就系正职亦都系咧金融集团嘅业务总裁啊吓。博爱医院主席咧李柏成咧就系商人嚟噶，咁喺内地咧都有啲嘅业务噶。咁睇翻咧就以前呢个社福界啦吓，咁都被视为泛民嘅票仓啦吓。咁譬如以上一届选委为例啦，咁啊有60席咧都系咧泛民咧就系包办晒吓。咁但系嚟紧咧就系讲紧呢有15席嘅当然选委啦，另外15席咧就团体选啦。咁而咧就系头先讲当然选委里面咧就有呢啲咧就可能即系都未必系即系社工界别嘅人士啦，或者系一啲同内地有唔同联系嘅人士啦。咁点样睇咧？嚟紧嗰个组成系会个政治嘅色彩会好唔一样 啊？即系。好明顯，政治方面就大家都見到啦，即係往時所謂民主派嘅票倉呢啲就得到即係顛覆性咁去洗牌啦嚇，即係基本我相信都唔會有民主派嘅人士可以喺呢個社福界攞到咩嘅議席噶，而家咁嘅形勢之下，咁不過我諗我撇開唔係從咩民主派去睇，純粹從社會嗰個利益去睇咧。社福界社會福利其實每一個人，包括我同你喺人生唔同嘅階段，都可能需要呢啲社會服務嘅嚇。即係問題，我哋見好多呢啲嘅當然嘅委員，可能係一啲公司主席嚇坐冷氣房嘅，佢哋係咪真係好似前線社工切身處地了解到，譬如住劏房嘅貧窮户， 一啲孤兒、一啲邊緣青年佢哋嘅需求咧，係咪佢哋真係咁了解？係真係可以代表社福界反映到呢啲聲音出嚟咧？我係好大嘅疑問喺度咯。即係其實跟頭先嘅講者都講，其實簡單嚟講就係呢啲委員俾人感覺好離地啊，同香港嘅生活以至社福界真切嘅需要好離地。咁點樣係真係代表到社福界咧？呢個就係好一個疑問喺度。 咁頭先都講啦，咁其實立法會咧而家係成立咗法案委員會咧，去到審議咧同呢個新嘅選舉制度相關嘅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啊，咁而家咧亦都有唔同嘅一啲議員啦，去到向政府官員咧就詢問各樣嘅問題啦，審議緊啦。咁其中咧有一個咧都係得到一啲傳媒嘅關注嘅，咁就係咧有啲嘅議員都問到咧，就係譬如嚟緊啦有選舉啦。咁但系咧，可能系喺內地仲有啲香港人啦，咁而咧就系嗰度嘅兩地嘅疫情咧，都仍然可能有差異嘅時候嚇，或者嗰個嘅關口嗰、那個嘅政策未係放鬆嘅時候，咁點投票咧？咁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就話咧，政府係考慮緊喺河口岸嗰度係設立咧投票站，咁究竟詳情係點咧嚇？我哋都請嚟咧就係有問呢個問題嘅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呢個條例草案嘅委员会嘅副主席张国军，张国军你好， 系主持好，大家好。 你就问咗呢个问题啦，即系咁啊，局长就话系考虑喺口岸设投票站啦。咁但系详情系点咧？有冇再深入去讲到？ 局长就未有一个好即系具体细致嘅一个行政安排可以讲出嚟啦。咁因为而家其实都系讨论个法案，咁当然即系我点解会问呢，最主要我关心就系而家我哋喺个完善选举安排当中咧，举个例，咁我哋而家九月份如果系选举委员会选举咧，系有一啲叫内地港人团体代表噶嘛。咁如果佢顧名思義係內地港人團體代表嘅，咁當然即係去到選舉前嘅時間，好大機會咧，佢哋可能即係都需要即係落嚟，咁先至可以咧行使到嗰個投票權。咁所以當然啦，你話即係呢一刻嚟講個疫情咧，我認為就暫時咧就叫做比較係可控穩定啲。但係即係當然我諗我哋即係審議法例咧要作最壞打算。咁即係話如果真係疫情係變差，咁你去到九月份即係選舉委員會選舉嘅時候，咁呢一啲嘅人點嚟投票咧？咁當然即係過去我哋大家有討論過可唔可以內地即係安排投票，但係由於個時間啦，同埋涉及嗰個當中嘅法律啊、行政等等嘅問題比較複雜，我相信喺嚟緊九月或者十二月嘅時間咧係。未必做到，咁所以我諗即係，所以局長就而家就會諗一個就可唔可以喺香港嘅管轄區嘅，即係喺即係嘅邊口嘅地方，係可以係有一啲嘅行政嘅安排，方便佢哋投票咧。佢原則上佢係認同呢一個問題，同埋覺得係需要解決。咁但係當然你話去到個具體細節點樣安排咧？呢刻係未答到我哋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希望佢哋都喺嚟緊可以都能夠盡快有一啲即係具體啲嘅安排話俾大家聽啦。 張國軍，我哋頭先都討論咗咧，即係唔同界別嘅一啲譬如選委會啊嘅一啲組成同埋選舉方法啊嚇。咁有啲我都見到新聞報道咧，就係唔少嘅議員都關注到咧，佢自己所屬嘅界別咧嘅一啲選民組成嘅準則啊嚇。有啲團體咧，可能都比較知名啊，或者比較大，但就冇包括喺咧就今次嘅選舉制度裡面咧，就係做選民喎。咁以你所知，其實即係官員嘅答唔答到呢個問題咧？ 當然啦，我相信呢一個問題呢，無論官員點樣答呢，都會令到有一啲即係可以咁講入唔到圍嘅一啲嘅團體呢，可能會係失望嘅。咁亦都其實當然有好多即係代表業界嘅議員呢，難免就為咗即係為業界發聲嘅時候呢，就算官員答咗呢，都會不斷係希望去追問。即係希望係能夠即係令到官員啊去改變初衷咁樣，咁但係即係嗱喺今次裏面咧，喺就住邊一啲團體啊係能夠係入圍，邊啲入唔到圍咧？其實局長咧就即係我用個或者特區政府都好清晰一個原則，就係話係有以三個標準嘅。第一個就係話係咪即係有密切聯繫啦。第二個。就是说他是不是在业界有广泛代表性啦。第三个就是说他是不是符合今次即是完善选举安排当中所讲的符合那个爱国者那个的标准啦。咁当然你说在这三个标准之下，究竟哪个是 即係得邊個唔得嘅時候咧，我相信就好難有一個絕對嘅答案咯。但係即係當然，我諗大家審議嘅時候都希望見到即係政府係能夠係即係用到呢三個標準，係清清楚楚話俾大家聽點解某啲團體係入到咁解咯。 嗱、okay, 即係都見到法案公布咗之後咧，咁其實都各方有唔少嘅意見啦嚇。咁、相信咧一啲即係譬如係冇被包括到嘅團體，又或者係今次喺選舉制度裏面個持份係細咗嘅團體，都會有啲意見嘅、哦。嗱、你哋而家就審議緊個法案啦，有冇可能提出一啲修訂，或者希望政府再去改一改呢啲嘅團體名單呢？ 其实今日都有一啲即系议员咧，都话咗咧，佢明白到即系而家我哋其实今个月去审议呢一个法案咧，个时间好紧迫，即系佢哋都知道咧，如果就再喺呢会议当中系净系喺围绕住呢一样嘢纠缠咧，其实就无补于事，即系亦都对嗰个法案审议咧系可能会造成即系时间嘅方面嘅问题。咁所以有啲议员都讲明就话喺法案委员会之外，即系都会而家咧系即系约见局方啊，提交书面建议啊。希望是令到即系局方系考虑佢哋即系某一啲业界嘅团体系让佢哋加入，咁所以我觉得个门系依然仲系打开嘅。咁当然我谂就未必会喺个法案委员会每一次会议里边再喺呢个问题纠缠咯，因为其实而家我哋所知道就系呢个法案委员会咧嚟紧个时间真系紧张到咧，今日主席已经系问紧大家喺周末或者系即系五一啊呢啲红色假期咧，可能我哋都要翻去继续开会要。不斷 OT， 咁所以我相信各位議員都會繼續利用喺法案委員會以外嘅剛才所提及嘅各種嘅方同官方嘅溝通咧，希望係能夠令到即係佢可以再考慮一下一啲即係未見到入圍嘅一啲團體咯。 但係如果佢政府都係唔讓步，似乎所理解即係議員都唔會再針對啦，因為即係嗰個。時間有限係嘛，即係都唔會再走。 又冇咁講，嗱，我諗剛才我所講咧，你話邊一個團體入，邊個團體唔入咧？其實永遠都係順得哥情失所依嘅。當你有一個團體而家係重新加入嚟嘅時候，會唔會令到一個本身入咗你嘅團體又入唔到咧？咁樣，我諗即係即係局方喺每個界別要考慮呢啲問題嘅時候咧，就要咗一個即係綜合嘅考慮啦。當然即係我諗每個界別裏面都有好唔同嘅情況，我諗即係好難即係一概而論咯。 咁但係你話即係唔會因為時間性而即係放棄審議啦。咁而家仲有啲咩空間可以爭取到啲咩修訂咧？ 你講係邊方面啊？你講係。 即係頭先阿黃浩明都問你會唔會因為即係時間性方面就緊迫啦，咁所以就都可能呢啲爭拗都擺低啦。咁但係 唔會，一定唔會啦。你好似剛才所講啲代表業界嘅一啲利益嘅一啲嘅功能組別嘅議員咧，其實佢哋都講到明咧，就即係由今日會議去到即係嚟緊嗰個月裏面咧，都可能喺即係會繼續係即係去俾壓力局方去考慮有一啲佢哋其實覺得係過去可能好有代表性嘅團體點解冇入到。佢哋都會繼續喺呢方面溝通，但係只不過佢唔係利用喺個法案委員會去審議條例嗰、那個即係逐條審議嘅時間去糾纏呢一樣嘢咯。 Okay. 我諗係兩樣嘢係即係同時間進行平衡進行嘅。 OK， 嗱新嘅選舉制度底下咧，咁啊選委會咧個職能啊角色咧都同以往唔同啦。咁以往就係選特首，咁而家都有提名啊嚇嘅作用啦。咁但係咧就大家今即係呢兩日都關注到咧，就係、是、譬如選委會呢啲嘅委員嚇，咁佢哋可能當中。有啲情況之下，佢失去咗佢應有界別嘅一個資格，譬如佢係立法會議員嚟嘅，但係立法會咧就係、是、議員咧，佢可能嚟緊嗰屆選舉就落敗咗啦，佢就唔再係議員啦。咁佢個選委席位點算咧？又或者有啲分區委員就不再被委任啦，咁點算咧？你聽到個答案係點？ 嗱，當然就話有一啲本身係即係當然委員，例如即係人，即係今日都好多人問，就個人大政協本身係當然委員啦。但係如果係其他界別，佢都有呢一個嘅當然委員身份嘅話咧，咁其實佢就需要過去呢啲嘅其他嘅當然界別，即係例如剛才所講，佢本身係人大政協，但佢又係同時間係立法會議員嘅時候咧，咁佢就一定。要過去立法會個界別，嗱呢個就唔係本地立法今次我哋即係特區政府自己嘅草案裏面嘅決定，而係喺個人大常委個附件一附件二修改裏面嘅條文裏面咧，係清楚講咗。咁所以呢一個其實而家政府提交嘅草案咧，只係將人大常委個決定咧喺本地立法裏面咧係落實嘅。 即係都未有清晰答案解決啦。時間關係啊，同張國軍傾到呢度先啊，多謝你嚇。咁就我哋呢個自由風時間，亦都嚟到呢度啦，拜拜。